人的品质低劣，亦都反映出美国的个别势力企图通过抹黑攻击中国和中共，制造所谓新疆问题，以人权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安全稳定，阻压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日本东京都再多超过1270人感染新型肺炎，单日确诊病例连续八日过千宗，重症患者增至160人的新高。疫苗方面，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当局计划在下个月底询问10,000名的医护人员，为当中的志愿者接种。在确认安全之后，三月中会为负责治疗新型肺炎的医护接种。当局亦都计划为长期病患者和长者接种，预计四月底之前完成，之后再为其他普通市民接种。政府考慮派出自衛隊支援疫苗接種工作，包括利用自衛隊的車輛和飛機協助運輸，並可能會派隊員在接種場地協調。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覆蓋華南沿岸地區，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緩的偏東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和暖，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涼。現在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62点，升320点，总成交金额3,02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3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5元，升20.8；腾讯控股679.5，升24.5；美团372元，升31元；小米集团31.95，升5.5；中国移动49元，跌9毫；港交所507元，升6元；吉利汽车33.8，升1.8；中国平安101.2，跌4毫；中芯国际29.5，跌1毫；友邦保险105.2，跌3.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18，瑞士法郎8.724，澳元5.996，加元6.107，新西兰元5.537，欧元9.403。每百日元对港元7.4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43。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3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7,1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1美元，卖出1,85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较早时啦，就有交通意外啦，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分别喺九龙湾港铁站、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车辆需要经荃青交汇处离开的，现在龙尾排到去大涌道回旋处，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车辆是需要改经荃青交汇处离开，现在龙尾就在大涌道回旋处。另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的坏车还未拖走，龙尾是过了浪翠园。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因为要清理路面的油渍，管道之内的慢线还是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

依個咁嘅津貼計劃係咪能夠代替到呢個失業援助金咧？咁咁同埋就大家都知道咧，各行各業咧，其實除咗重災區呢個零售同餐飲之外咧，其實其他好多行業咧，包括咗呢個旅遊啦，同埋好多服務行業咧，其實都受到好大打擊嘅。咁而政府嘅保就業津貼咧，十月舊年嘅十一月底咧已經係停止咗啦。咁到底個失業情況係咪仲會惡化咧？而惡化之後政府咧而家即係用一個新降低呢個新職津嘅門檻咧，係咪真係能夠幫到啲失業嘅工人咧？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咯，或者可能你自己都係某個行業裏邊咧，係身受其苦啊，或者可能真係受緊一啲譬如失業啊、開工不足嘅困擾或者打擊嘅話咧，歡迎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或者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嘅。咁我哋隨時都係等緊你嘅電話嘅。咁喺個時間裏邊咧，我哋就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剛咧，同我哋傾一傾下咧，即係最新嘅失業情況，同埋到底政府咧有啲咩措施嘅。羅志剛你好， 好你好。 系我啱啱听讲紧咧，嗱，而家个失业数字咧就创咗一个16年嘅新高噶啦。咁啊，好多团体话希望有一个即系失业嘅救济计划啦。咁政府咧同埋头先除咗特首之外咧，罗志刚局长你自己都话咧就唔会考虑嘅。咁咧就反而咧就话希望咧能够研究一个即系申请呢个职津嘅门槛。咁但系其实申请职津咧就系因为佢有工开，你可能开工不足啦，同失业咧其实系两种情况嚟嘅。咁啊，你点样回应？即系话到底嗰个失业问题？嘅工人如果真係冇嘢做，咁應該點辦呢？咁 喺一直以嚟咧，我哋就住呢個問題不斷都有探討咧，喺現有我哋嘅工作裏頭咧，點樣去調教咧，去幫一啲嘅失業人士嘅，就係、是、最明顯，亦都可以話最重要咧，就係就業啦。所以點樣去創造一啲就業嘅機會咧？呢個係其中一個重點。咁喺最近大家都會留意到個資料㗎啦，政府就已經開設咗31000個臨時嘅職位啦，其中有14000個已經係在職㗎啦，咁仲有17000個咧，而家係做緊招聘啦，或者好快就會作出招聘嘅。 嗯。 第二個層面嘅工作咧，就係嗰啲需要轉職嗰啲嘅朋友啦，咁所以喺再培訓局。佢嘅工作呢、這個都係好重要的部分啦，咁大家都會聽過有個特別愛增值嘅計劃啦，呢、這個係希望可以幫到啲嘅朋友咧，佢可以一方面可以揾即係有啲訓練啦，訓練之後可以揾到份工啦，而喺訓練嘅期間亦都有一啲嘅津貼，咁我哋喺舊年咧就調升咗個津貼額咧，由4000蚊咧去到即係5800蚊，呢個係每個月最高金額嚟嘅，咁、而當然仲有一啲嘅工作，譬如包括咗一啲譬如食物銀行咧，大家都見到好多時候有啲好短暫即係手停口停嘅情況咧，咁可能佢真係最低限度都要希望可以有翻啲温飽啦。咁所以我哋嘅食物嘅銀行嘅服務咧，不斷加強咗啦，亦都我哋叫做恆常化嘅。喺綜援嗰個制度裏頭咧，我哋喺過往一年咧都先後做咗兩次一啲嘅調整。第一個調整咧就係嗰個申請時候嗰個嘅資產上限，我哋將佢嗰啲健全人士咧將佢加一倍啦。咁亦都好快，我哋會將喺現時申請綜援嘅人士，如果喺佢嘅所謂資產裏頭，其中包括咗嗰啲保險單嘅。現金值咧，我哋都會豁免去計算。咁呢啲工作我哋都不斷去做。而家都仲係繼續研究緊咧，喺而頭先我所講嘅所有呢啲項目裏頭，仲有冇一啲地方我哋可以加強，同埋有冇一啲地方可以調節去幫到佢嘅？你頭先講得啱嘅，職津嗰個考慮咧，就係、是、涉及到就唔係真係完全係失業嗰班人啦。就係講緊一啲可能係開工不足，你知道有好多嘅行業，特別係啲同消費行業有關嘅朋友咧，佢嗰個嘅開工咧係個不足嘅情況，即係都相當嚴重嘅。同埋我哋本身嘅職津佢都有一個我哋叫做窿啦，那個窿就係、是譬如有一個低薪人士佢攞緊一個職津嘅，但係咧就忽然間咧，因為佢開工不足，嗰、那個工時咧就達唔到個目標。不但佢嘅收入減少咗啫，連個職津都冇埋添。咁所以就有一種所謂叫做雙重打擊啦。咁所以呢個問題，特別喺當個經濟去到呢個環境咧，係的而且確要去諗點樣去調教我哋現時喺職津嗰個嘅申請一啲嘅門檻嘅。咁、這個工作我哋都做緊嘅。 羅志剛啊，你哋一路講咧，始終嘅呢個職津咧都係即係仲有份工喺度啊。咁而家係主要真係有個失業問題啊嘛。咁失業問題咧就其實你喺啲媒體今日個訪問嘅回應裏面都承認咧，其實而家都仲未見頂嘅。即係其實依個6.6咧，可能 仲會繼續升嘅。咁即係換言之，失業大軍係越嚟越多嘅。咁而家失業大軍咧，對比翻你頭先講咧，提供嘅臨時職位啦，同埋一啲增值計劃咧，其實都係杯水車薪嘅喎，即係少，即係相距嗰廿幾萬嘅失業大軍差好遠嘅噃。咁你點樣去對付嗰個問題咧？即係你嗰個係救唔到好多嘢，譬如臨時職位，你最多都係講到三萬幾啫。 大家都要咁去睇嘅。實際上咧，我哋香港最好景嘅時候，我哋叫做勞工不足嘅情況咧，都一般嘅時間咧都有十二三萬嘅人係失業嘅。 嗯。 所以個數字大家可以咁去理解嘅。咁喺就業方面，頭先我講喺單係喺政府去推動嘅臨時職位有三萬幾個啦。喺再培訓局，我哋同我哋叫就業掛鈎嘅課程。中間亦都有個津貼咧，我哋大約講緊係有六萬個啦。 嗯， 咁如果我哋喺即係我哋嘅盛運銀行咧，實際上我哋差唔多都係任何時間咧，都係幫緊有成接近即係五六千個嘅家庭嘅。 嗯， 咁當然喺綜援裏頭咧，我哋嗰個失業嘅援助嘅個案咧，實際上都係不斷增加啦。如果用十二月嘅數字咧，就相對上一年的數字已經增加了 55%、所以就不是用一個方法去解決所有的事、而是要由從就業去到轉業至到、在那段期間怎樣提供到幫助給他呢，都是一個、多環節的工作去配合才能夠幫到人的。 嗱，你雖然呢個講法咧，即係話係我哋嗰、那個有多渠道啦，但依個渠道咧，始終即係話咧，我哋講緊咧，即係都係要面對一班即係我講緊廿幾萬嘅失業人士啦。雖然你頭先講話啲係叫自然失業率嚇，咁、但係咧減咗個數字之後咧，都係龐大，而且我哋講緊十六年嘅新高咧，都係一個幾驚人嘅數字。咁但係點解其實政府一直嗰個思維都係咁抗拒，即係做一個失業援助咧？同埋一失業援助，即係譬如有啲團體、工會或者政黨都提過，可以係一個臨時性嘅。你而家解決咗嘅燃眉之急先，又得唔得咧？咁樣， 我都講過，即係都好多重複都講啦。第一就係、大家即係去想一想，全世界點解冇一個國家，包括咗福利主義嘅國家咧，都唔會有一個冇公款，亦都冇資產審查嘅或者經濟審查嘅一個嘅失業援助制度。它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就算你是有资产审查，就算你是要供款，都要大量的行政工作和去避免那个滥用的情况的。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又没有经济审查，又不需要供款的一个失业援助制度，它那个所谓滥用的情况呢，那个情况有几大呢？这个是大家如果即係記得咧，就係早一排我哋咪講過嗰啲確診者有5000蚊嘅津貼嘅咁，嗰話大家咪鬧到好犀利嘅，就話哇千方百計咧就為咗個攞到5000蚊咧，就去連去即係中咗呢、這個病毒都會去攞咁 不惜去攞嗰筆錢。 係啊，咁所以你去睇翻，如果我哋去做呢啲嘅嘢咧，所以點解全世界國家都唔會做呢樣嘢咧？就是、明白咧嗰個所謂獨特風險咧，係好難去杜絕，而且係十分之嚴重嘅。同埋嗰度政黨所講嘅所謂臨時咧，即係兩種嘅所謂臨時臨時，即係話我做一段時間就唔做啊。 嗯。 嗱，舉個例，如果佢譬如我哋做12個月，到今年嘅年底12月31日，嗰個失業嘅人咧，我就幫佢3個月。 嗯。 跟住1月1日嗰個人咧，我就唔幫佢啦。咁呢個就叫臨時啦嘛，因為臨時係到某一日子你唔做噶嘛。 嗯， 好啦，咁當然咧，亦都政黨話咧，我哋劃押，咁咧就如果嗰個失業率咧跌低個5%咧，我哋就停啦咁。大家唔好忘記咧，去講呢一個嘅即係失業援助嘅問題咧，實際上當我哋有2.8%的失業率上升到3%的時候，已經由政黨是不斷爭取的了。 嗯， 所以現在就說5%我們都願意停，真的我覺得是很難令人相信的。因為到時我相信大家都會審時度勢，就說不可以臨時了，會繼續了。還有大家要明白，如果我們用回金融海嘯的經驗，是用了大約成9年的時間，那個失業率才要下調到3%的。 嗯， 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去諗我哋失業援助嗰樣嘢咧，唔係一個短暫即刻會停止嘅嘢，而一定係一個長遠嘅。如果一個長遠嘢咧，個頭先我講嗰個大量嘅行政咧，嗰啲嘅防止濫用嗰啲嘅情況咧， 就同好多其他國家嗰啲好相同咧。我哋根本上咧，我相信就算要搞一個咁嘅制度出嚟咧，要請嘅人咧，可能已經係以千計嘅。咁當然咁就會製造咗啲就業機會嘅，但係呢個唔係我哋去諗嘅一樣嘢。同埋大家都唔好忘記咧，就係、是、我哋現時嗰個失業嘅制度是幾靠咧，就係呢個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嘅。咁而喺雇主實際上咧，已經俾咗筆錢嘅。在这一笔钱的情况之下，我们怎样去帮到他尽快去找到工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设一个呢又不需要 经济审查又不需要公款的项目的时候，实际上劳工市场的生态都可能会产生一个变化。不但是雇主的变化，雇员都会变化。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的三月的时候呢，美国的失业率是 4.几%的。四月份已经是 14.7%。短短一个月它的失业率就上升了 10%。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它就有一个失业保险。如果老板不炒的员工就对他不住。但这个变了那个整个生态呢，是未必是我们一个香港整个经济体系里头惯有的体系来的。这个的变化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质的转变来的。所以我明白很多人因为失业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特别那些中产人士可能他还要供楼添。所以这个压力是大的。所以大家也要明白，即譬如好似举个例咧，就系、是、如果嗰个社会系话大家同意咧，呢、这个失业嘅问题咧系要集体负责嘅。咁于是就应该考虑去公款啦。如果系你话要政府系完全包底嘅咧，咁不如就大家要交多啲税，就自己可以储少啲钱，到时就由政府帮你啦。但呢个系一个质嘅转变嚟嘅。如果是真的要去想这些东西，大家要认真讨论，就不是纯粹就说、我就设一个、无需经济审查无需、公款的一个失业援助制度、9000元，然后就给他、三个月至半年啦。讲就相当之容易，但是当我们去想我们怎样去避免那个滥用，怎样去避免那个雇主和雇员的行为的转变，令到我整个经济的体系和我们的劳工市场的变化、那个后果，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考虑呢？ 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就关于个最新的失业率情况和政府呢研究有什么对策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可以跟自由风谈一下的。现在我们在谈的就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刚的。罗志刚，你刚才就做了很多的解释的，就有很多问题我陆续即再要问你，你要解释一下。你讲到刚才的很多分析很多道理，但是呢那个就是一个想是相对比较平静或者是可以还慢慢研究的 时间之下就会思考的问题。但是现在呢亦都很多人讲的了，我们是真的前所未见的这个新冠疫情，是很多经济活动的停顿已经接近一年甚至超过一年了。咁呢個係大家都估唔到嘅，咁所以你講緊咧嗰個失業援助外邊同我哋香港點比較咧，其實都好難直接比，我哋根本原來就已經冇一個失業援助嘅制度噶嘛，係嘛？如果你要做都係第一次做嘅啫。咁嗱，另外我哋又可以將咧政府都有一個叫保就業計劃啦，即係而家停咗啦，咁之前都有過兩輪嘅，嗰、那個期都以前係從來未試過嘅。亦都係可能屬於真係江湖救急咁樣用咗先啦，咁其實中間亦都有濫用嘅，即係呢個大家咁政府官員都承認㗎啦。咁換言之咧，即係話你要面對一個好緊急嘅情況，我哋而家可能係未必有時間再慢慢研究㗎喇喎，係真係有一大批市民可能係好難應付到而家生活㗎喇喎。可唔可以頭先你講嘅好多問題之外，有冇曾經真係諗過一啲其他嘅方法係可以都做到接近失業救濟嘅？可能個有啲漏洞啦，冇辦法啦，即係我哋咁講。都去行下先啦，即系希望解救到或者帮到一啲咁样嘅市民先啦。 实际上保就业计划当然佢发挥咗个作用啦， 但都有滥用啊，即系睇到好多。 但系大家要承认咧，当时我哋喺四月初去谂呢个保就业计划咧，系冇想象嗰个情况去到几耐嘅。初个讨论仲系究竟系做三个月啦，定系做六个月？咁我哋觉得不如稳阵啲做六个月啦。咁，头先我讲翻呢个失业援助嗰个问题。就是大家，我剛才已經講了一個金融，即是海嘯那個的情況了。 金融海啸实际上对香港嗰个市经济冲击系有限嘅。 嗯， 但系失业率成个失业率系用咗九年嘅时间先至下降到去3%，大家要明白到咧。那個對於個勞動市場不是剛才所講咧，係只係發生幾個月的問題。 嗯。 實際上大家可能而家你睇翻啲經濟嘅估計咧，我哋嘅失業率下調到過咗即係低過5%咧，可能都要等出年嘅情況先會發生嘅。 嗯。 咁如果真係要去到全民就業，即係去到3%咧，我相信都可能要5-6年嘅時間，因為我哋有好多嘢咧係需要個經濟要重整嘅。 嗯。 咁所以大家话系急冇错。如果我哋再重蹈覆辙去谂啊，我哋不如就系谂做6个月就算啦。咁，大家苦心自问，系咪真系可以6个月去停咧？咁，但呢个我相信，如果我哋睇翻所有嘅分析咧，都知道系停唔到嘅。所以嗰个唔系一个即时可以做嘅。 嗯， 但大家亦都要明白咧，我哋喺即系呢个失业率呢个水平咧，今日唔系第一次嚟嘅。 嗯。 我哋喺即係沙士期間或者沙士之前，喺亞洲即係金融風暴之後咧，實際上都有長時間個失業率係喺5%至8%嘅。 嗯， 嗱咁實際上我哋係咪冇一個失業援助制度咧？個事實上又即係講得咁講係唔精確嘅。 嗯， 第一就係頭先我講，我哋係有一個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嘅制度咧。是照計你一年你就有1/3個月的人工，只要你符合了即係呢個持續的就業咧，咁就可以攞到噶啦。呢個係其他國家冇嘅。 嗯， 雖然其他國家咧都有遣散費，但係佢遣散費咧係只係約為譬如英國同埋美國咧，大約係我哋嘅1/4嘅啫。 好啊，咁即係我哋要聽下新聞先咧，就暫時要停一停啦。我哋翻嚟咧再繼續有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当中37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个案包括强制检测的油麻地和佐敦一带楼宇，有30宗确诊是由区内采样站检测发现。柴湾风华村晓峰楼寻日初步确诊的个案转为确诊。另外，之前取得的11个环境样本有3个检测呈阳性，包括住户的抽气线、地台去水位和排粪渠表面的样本。北区医院一名护士初步确诊，他3个月以来都在隔离病房工作，有照顾确诊病人。周末曾经和4名内科护士聚会，亦都曾经和另一名护士吃饭。5名的护士列为密切接触者。社会福利处副处长林家泰朝早在湾仔湖中大厦办公室晕倒昏迷，现时情况危殆，已经转往东区医院治理。港股逼近30,000点关口，恒生指数美市高见29,993点，再创20个月高位，收市报29,962点，升320点，升幅1%。全日主板成交额近3,003亿元，是港股历嚟第二大成交，连续两日超过3,000亿元。腾讯和美团创上市新高，收市分别升近4%和9%。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时隔2个月再度露面，阿里巴巴股价升超过8%收市。伊朗总统努哈尼敦促美国后任总统拜登重返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并撤销对德克兰当局的制裁。努哈尼在内阁会议中形容，目前皮球在美国一方，如果华府重返核协议，伊朗亦都将会完全遵守协议下的承诺。努哈尼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生涯今日完结，特朗普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已经完全失败。获拜登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布林肯早前说，美国不会迅速决定是否重返核协议。天气方面， 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环宇海湾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沿住荃湾路出九龙的车辆是需要经荃青交汇处离开，咁一带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丽城花园。另外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近洋屋道。咁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有意外，而家龙尾接近丽城花园，车辆暂时是需要改经荃青交汇处离开。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就排到过咗豪景花园。就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有坏车仲未拖走，龙尾过咗豪景花园。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在大欖隧道去元朗方向的路面油漬亦都是已經清理好，而家管道慢線重開，交通回復正常。其他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收費廣場一段車多，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北角警署，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近隧道後一帶車多。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慢車，車龍排到接近海豐園。九龍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洋公园发展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茂。 旧有那种模式要给498蚊入去，然后呢尽量在那个时间里面走人成个月，这个未必是最好的消闲方式。你都考虑到后疫情全球旅游形式都可能会转变，那我们都希望带给市民一个更好的消闲地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今日 新闻追踪。 2021年1月20号朝早9点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正研究降低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申请门槛，帮助开工不足的基层市民。 有些部分的个案之前可能攞紧职津，但跟住收入下降，工时不足，职津攞不到，收入就少了。所以这些咁嘅双重打击，对于一些基层的市民来讲，我们都是想紧用什么方法去调教我们的制度，是帮到他们的。 11点半， 牵涉的金额63亿，属于近年侦破了最大单涉及洗钱的案件。 警方拘捕7名现职及已离职的银行职员，涉嫌串谋洗黑钱。案件亦涉及一个跨国犯罪集团，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叶永林。 今次的行动亦都是警方首次拘捕有份参与洗黑钱的本地银行从业员， 而將破壞本港金融體系的業內不法分子是懲之於法。 下午三點，律政司早前委聘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 處理黎智英等八人涉嫌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的檢控工作，今日宣布改為委聘另一名來自本地的大律師處理。司長鄭若驊： 香港報紙報完之後，英國那邊就很多報紙、很多 Twitter 等等的媒體是對他作出一些很不公平的攻擊，所以因為個案件的審訊期是很快到了，我們一定維持一個公眾利益，是要盡快審理一些案件，所以我們是會繼續開庭，繼續去審理這個案件，亦都會用一些很好的大律師去代表我們。 四點半，本港新增7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本地個案，37宗感染源頭未明。 是自由自由風和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關於最新嘅失業率同埋政府研究緊一啲嘅方案，咁但係咧就已經話否決咗咧係關於呢個設立呢個失業救濟㗎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失業率嘅情況咧係有興趣參與討論啦，或者想發表意見咧，係歡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嘅時間裏邊咧就接通咗位聽眾黃先生咧，想同我哋講下嘅。黃先生你好， 係你好， 係啊，請講。 係咁嘅嗱，而家。香港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很多人就在水深火熱之中、 嗯 啊、呢但是呢股票就暢旺、 嗯 啊、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嗯 啊、政府不用問他、嗯、即有投資、股票嘛、 嗯 啊、一定會賺了一大筆、 嗯 啊、他賺了這些橫財怎麼用、啊 嗯、 即我就建議他嗱，依啲係橫財嚟噶嘛， 嗯、 即係唔係佢應得噶嘛，但係佢又賺到喎、 嗯， 即係分分鐘就賺到幾百億嚇、啊，可能二三百億啦。咁佢係咪就咁撥落庫房就算咧？咁、 嗯、 會唔會依啲橫財、 嗯 啊、都有啲可用之？ 嗯，點用法啊？黃生有冇建議啊？ 嗱，咁佢嗱，我覺得應該咁多打工仔。佢啲錢，佢啲保即係保就業嗰啲、 嗯、 過往嗰啲，我四輪都落唔到打工仔嘅袋嘅， 嗯， 只係落到僱主，落咗僱主之後，僱主又要俾租金，咁、 嗯、 啊最終都係益咗嗰啲業主啊或大業主。咁今次我會建議啲橫財就應該幫補下啲打工仔啦， 嗯嗯， 係嘛？咁佢 俾翻啲工人啦，係嘛？ 是啊，因為他真的而家股票暢旺到咁樣，又話三萬點啦，係、 嗯、 咪？咁政府賺到啲錢，唔好咁吝惜啦， 好啊，明白，明白曬，黃生，唔該曬你。黃生亦都講得好清楚啦，咁即係政府亦個可能，如果喺股市或者投資啦嚇，即係政府有投資嗰部分嘅庫房裏邊，咁啊係咪可以應該係幫下啲打工仔咧？咁我而家傾緊就係關於香港嘅最新嘅失業率啊。咁啊，事實上而家最新失業率咧係6.6%啦。咁而失業大軍咧就已經增加到245,000+噶啦。咁啊，到底點樣可以幫到我哋依班嘅工人嘅朋友咧？咁啊，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時間裏邊咧就請到另一位嘉賓咧就係杜苗学会会长黄杰龙咧，同我哋倾下关于个餐饮业嘅，因为大家知道咧喺个失业数字里边咧，就餐饮服务活动嘅失业率咧系升到去13.8%咧，就可以话系咧成个就业里边嘅重灾区嚟噶啦。好啦，咁啊，黄杰龙喺度啦，黄杰龙你好， 你好，陈景阳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而家又倾紧咧关于即系话嗰个饮食业嗰度咧，即系而家都好即系情况好严峻啦。你哋其实最近有冇同政府倾下关于点样做系嘛？举个例嗰、那个餐堂食。時間等等嗰啲咧，有冇咩新嘅進展？你哋個行業裏邊，即係嗰個自救嗰方面。 嗱，我哋代表嘅議員有冇同政府傾咧？我哋就唔知道嘅。 嗯。 但係我哋商會咧，近呢幾個星期就都冇機會同政府直接會面。 嗯。 咁但係我哋都有各自有去信俾政府。 嗯。 咁我哋都聽到咧，酒吧業佢哋咧就早個星期就見過政務司司長嘅。 嗯。 咁似乎司長都知道，即係特別係酒吧、卡拉 OK 根本完全唔准營業啊嘛。 嗯。 就真係比我哋一般飲食業6:00唔准做就更加嚴峻，更加嚴峻。咁我覺得政府其實係知道個問題嘅。 嗯。 咁佢但係就我諗佢哋內部都有太多嘅考慮，究竟係俾你復業好啊，還是係幾時撳得低個疫情咧？咁呢個係好兩難咯。 嗯，即係你哋嗰個業界，即係飲食業嗰邊就冇見到政府啦。最近 佢未有邀約我哋， 未有邀約。咁你有冇特別嘅訴求想而家要提出咧？其實 嗱，我哋而家咧，其實餐飲業界可以講都有好有絕望感嘅。因為咧就已經十二月咧，就大家好多都買咗單出嚟咧。都虧損得好嚴重，即係正常嘅十二月咧，應該係賺錢嘅月份啦，應該係全年賺最多錢啦，就準備捱淡季嘅。咁但係咧，而家呢個十二月咧就蝕到好金嘅。咁咧，我同幾個行家都傾過咧，大概政府俾我哋嗰筆錢咧，十二月就已經蝕曬咁滯噶啦。咁而家一月咧都復業遙遙無期，咁一月咧似乎蝕錢啊會比十月更多添，因為生意更少啊。因為十月點樣都好咧，都叫做有幾日係未係六點噶嘛，因為十號先開始啊嘛。同埋咧就都有幾日假期，咁點都叫做多啲市民咧就六點前出嚟食餐飯都好啦，咁樣都有啲。咁一月我哋見到就肯定係比十月更差，咁所以而家我哋個都覺得都好悲觀。咁我哋個一基本上嘅要求就係一係就俾我哋有限度都盡快復業啦。即係個病毒唔係會，既然大家都知政府都係明白六點後個病毒唔係特別強勁嘅。咁如果俾翻三兩個鐘我哋吊下鹽水。会唔会系一个几好嘅平衡呢？咁如果真系唔得嘅，系咪佢哋应该要尽快啊继续公布5.0 咧？甚至乎系定好一个金额，系每个星期俾几多你，总言之我哋停几耐就俾几多，唔使逐次嚟宣布咧，等我哋唔使咁绝望咧。咁呢啲都系政府可以考虑嘅嘢咯。 系阿洪杰龙，我想问一下咧，譬如话而家我哋系到六点钟个堂食啊，即系举个例子咧，我谂你都系想要求即系长啲啦。咁如果譬如话系多两个钟或者甚至去到十点钟啊，即系希望有啲人放咗工都食到饭嘅。咁嘅话咧，假设咁样啦，对你个生意系帮助几多噶？大概几多度啊？可以。 其实就是生同死的分别的了。如果比返。 只有几个钟是这么关键的。 是很关键的，因为香港租金很贵。 就 晚市的消费一般都比午市是多的。所以你比返几个钟我们有返这些放工来吃餐饭呢，就即是起码就不用说蚀到咁金咯，有得頂咯，有得頂嘅，絕對係有得頂啊！ 而家嚟緊咧，譬如話我哋仲有一個春節假期嘅嚇，有冇啲幫助啊？即係對你嗰個生意好翻啲嚟講啦，即係 後俾我哋做就有幫助咯。 啊！ 但係如果仍然係保持六點冇得做咧，而家我哋都係喺度，真係唔知大家都係計緊數，有捱得到幾耐嘅啫。即係冇，即係春節咧已經唔係我哋考慮嘅因素噶啦，因為而家所謂旺季淡季都唔係問題嘅，根本係完全睇個疫情嘅啫嘛。 即係你意思話，即係其實可能係嗰個延長呢個時間就最實際，即係最有幫助。可唔可以咁講啊？ 嗱，因為而家對我哋嘅規管咧，最嚴苛就係六點後唔准做生意，其次就係50%入座率。咁你呢啲一日係咁嚴苛咧？我哋係肯定係生存唔到嘅，因為租金咧基本上都仲係要交十足嘅，唔係咁多業主肯減租俾你嘅啫。咁員工當然你係開工又會不足啦，因為你冇理由個個翻曬嚟望住眼燈㗎。咁唔准開就冇得翻工㗎啦。咁所以咧員工嘅影響亦都係好大，咁所以最實際就係俾我哋做咯。但係如果抗疫係真係要我哋繼續犧牲嘅咧，咁我諗唯一嘅方法就係要不斷去輸血俾我哋咯，咁即係要繼續資助我哋先啦。如果唔係，都係大家等死嘅。 係啊係啊，咁政府佢研究緊咧，即係降低嗰個咧職津門檻啊，即係幫助啲開工不足嘅工人啦。咁啊，對你嚟講個飲食業界其實有冇幫助嘅，或者幫唔幫到啊？其實 嗱，佢任何會改善。對於受惠嗰啲人都會有幫助嘅，咁對我哋飲食業真係開工不足嘅員工，肯定係幫到佢哋嘅。咁但係呢樣嘢對企業就冇幫助嘅。即係其實呢，你大家一齊去攞曬綜援好，攞曬政府補助好，政府又係俾錢，政府幫助企業，等企業有得請啲員工呢，又係俾錢，咁照計就幫助企業，可能嗰個正面效應會強啲囉。 好啊，咁唔該曬先啦，黃傑龍。 唔該曬。 是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嘅，咁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香港嘅最新失业率啦，同埋政府咧研究紧一啲嘅方案咧，希望能够帮到啲失业工人嘅，咁但系咧就政府已经多次咧拒绝咗咧，就系话会设立一个失业援助金嘅。咁啊，大家对呢啲话题咧就有咩意见咧，或者你想发表下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文萧叔叔，又系到呢个发音问题嘅时间啦。铅笔，我哋英文点样讲 ？Pencil, pencil, pencil, pencil。佢系一个好难读嘅音嚟啊，其实。佢見到咧，佢話音標見到 S L 咁，究竟其實點讀？呢個 soul 咧，先讀 S 音 ，OK， 跟住後面 L 音即係啦啦啦呢個位，咁我讀咧 soul soul soul， 後面係 L 嚟嘅，所以咧誒，譬如 my pencil is broken 咁啦，咁你聽到個 L 音係會楞埋啦個 S 度咧 ，my pencil is my pencil is， 咁當然如果後面冇楞住，我都要讀埋個 L 噶 ，my pencil pencil。Pencil, pencil, 你有个 L 喺度嘅，记住 ，OK？ 咁啊，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自由风最主要都是租貴啦，咁有都有部分同業結業啦，但係我覺得嗱，而家最初話租貴 OK 啦，但係而家又有人結業啦，但係嗰啲租點解會冇回落嘅咧？市場嘅效果係會點樣咧？係咪真係有咁多人結業？如果咁多人結業，正常店鋪嗰啲租業主都應該要有啲減幅㗎嘛？ 咁黄生即係话你觉得嗰、那个即係唔係咁严重，即係嗰个 我唔 零售啊或者飲食裏面。 但係我点解会即係好似楼市咁样，而家咁样大家话即係大家好多人失业有成，但楼市又冇跌喎。点解咁多人又可以支持到个楼市呢？有一样嘢又好似大家又讲返呢，伊朗而家又话制裁特朗普嘅啲主要人士啦，但係、大陆美国冇制裁習近平喎。最主要话事系边个？系特朗普同埋习近平呢两个人啊嘛，佢哋冇最主要嘅人又冇过，就系、是、制裁佢哋，就反而制裁啲手下，手下系听上面人讲嘅。其实就好似根本就喺度玩， 系 玩政治啫嘛。 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黄生。咁啊，到底系咪即系啲大业主唔肯减租咧？咁但系我见到啲商铺咧，好多商旺嘅商业区咧，都即系好多真系关咗门嘅。咁啊，租金亦都系睇到嘅，有数字证明到系降低咗嘅。咁但系咧，有啲如果营业紧嘅话咧，可能个业主又唔想减租啦。咁啊，到底情况系点咧？咁啊，大家如果对呢啲话题都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继续听一啲电话先。咁啊，继续有李女士咧都接通咗嘅。是李女士，你请讲。 Hello， 是啊，你好。 是，我有个提议呢，就是而家所有嗰失业的人士呢，最好呢政府请债。就好似签约制咁，一年又好半年又好，就即係过渡呢个时期。咁唔使话咩金咩金，唔使话整咁多咁嘅问题。再加上就係酒店啊，就飲食业啊，餐饮业嗰啲卡拉 OK 嗰啲，唔好限制，直头係放宽，唔好话六点，係直头24小时，将时间拉长咗之后，啲人流唔会集中同一时间去，咪变咗安全囉。同埋係预约制，即係你要订台啊或者订咩，咁你飲食而餐饮业嗰啲咪容易控制人流，咁咪个感染机会係咪少咗啊？ 係 咪 明白 其他嗰啲職業嘅人士，咁政府可以请晒而家政府都需要好多人㗎。係 啊，明白。 例如管制呢个人流啊，帮手管制人流。咁啊，训练呢啲人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嘅训练已经足够嘅。 系， 帮手去检疫啊， 系， 好多好多方面都可以做到。 好啊，明白，唔该晒你。 到好多多元嘢。 唔該曬你，李女士講得好清楚啦。咁啊，亦都可能係一個方案之一喎。到底政府係咪可以請曬佢哋去一年半年咧？咁就唔需要設咁多複雜嘅制度啦。咁啊，都係一啲方法嚟嘅。所以咧，就係困難咧，即係梗有啦。咁但係方法咧，可能比困難多嘅。咁啊，問題肯唔肯諗咧？包括咗我哋嘅高官啊，我哋嘅決策官員在內。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可以提供我哋嘅智慧嘅，或者發揮你嘅意見嘅。咁啊，我電話咧就係18723111。咁好啦，咁啊，繼續有聽眾嘅黃先生，亦都係黃先生，請講。 系啊，你好，你好。 系啊，请讲。 其实我想反映一下咧，基本上咧，啱啱咧，即系嗰话餐饮业咧，佢哋基本上咧系话好辛苦好正。其实即系点讲咧，政府资助俾佢哋咧，基本上咧，佢哋嗰啲起码佢哋可以做到堂，即系话堂食可以夜晚六点钟。 嗯。 基本上啲资助咧，好老实好多咧，即系够俾佢哋租金啊。 嗯， 但系咧，佢哋咧一方面咧有裁员嘅、哦， 嗯， 基本上咧嗰啲钱咧系落唔到嗰啲工人，净系俾嗰啲老细一路咁样交租咯。 嗯， 其实咧最惨嘅就系真系话要停工嗰啲，例如卡拉 OK、美容院、桑拿， 嗯，系咯，明白，系啊，好啊，唔该晒你啊，黄生。系啊，咁啊，其实好多行业咧，即系啲消费噶啦，或者系即系我哋讲紧餐饮啊，旅游亦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可以讲系受影响好大嘅。咁啊，到底大家对呢啲话题有咩兴趣？有兴趣或者系有咩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请到一位旅游业界嘅代表啦，就系东瀛游嘅执行董事轩国全啦，同佢倾倾佢哋嘅情况嘅。轩国全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陈景祥。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哋睇到个新闻咧，寻日你都要即系裁一啲导游嘅人手啦。 系啊，系啊。 咁其实而家旅游业个情况系点样噶？你觉得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即系？ 好啊，嗱，整体旅游业咧，其实喺旧年嘅二月开始咧，个疫情出现咧，就月底咧系整体系出口或者入口旅游咧，全部都系停顿晒噶啦。咁、就。所以係公司原則上大家都係冇生意做，工作人員特別好似我哋琴日做咗個裁員動作，我哋係全部都係導遊同事啦。咁、就包括日本啊，同埋去一啲長線嘅導遊，咁佢哋都係冇工作。咁、因為佢哋係大團出發嘅時間咧，喺嗰個服務費先係佢主要收入啊。咁、所以過往嗰接近一年咧，都係比較喺嗰個經濟上面壓力會大啲 嘅。嗯，咁軒國全你講即係話出遊嘅同埋入嚟嘅係真係完全停曬噶嘛？係冇任何團噶嘛？ 完全停曬， 即 係 活動完全停，即係零嘅真係 零嘅零嘅，即係直情係冰封嘅、 嗯。 所以即係大家只可以喺原本嗰個本業裏面係諗，即係有能力嘅就諗其他嘅方嘅生意做，但係都唔多嘅。 系，咁但系早前咧有啲譬如政府啲计划啊，或者系你业界咧提出话，譬如话可唔可以转做一啲本地游先啦，即系做一啲比较细啲嘅团啊，或者喺本地度，嗰啲有冇帮助嘅？其实或者你自己都有冇试过咁样转型过咧？ 啊，有噶，我哋都系政府就系有计划，就系俾每一间旅行社咧系有1000个名额咧做本地嘅一天游噶。咁、其实我哋都做咗呢个本地游嗰个计划，我哋都做咗噶。 嗯嗯，得唔得啊？即系对嗰个譬如话生意啊，或者对一啲譬如你哋嘅导游嘅朋友嚟讲，有冇帮助咧？ 哦，嗱，即系当然啦，即系视乎间公司个规模大小啦。即系如果只系上限1000个，对我哋几百员工嘅一间公司嚟讲咧，就唔系真系帮到好大嘅。但系咧，起码大家咧啲同事有啲工作可以做下，呢、這个都系可以。咁但系问题就后来疫情严峻咗咧，都所有呢啲一天游都要被逼停晒咯。 嗯，咁啊，即系真系冰封啦，真系冇办法啦吓。即 系啊，所以即系成个行业都系冰封晒，系一个困局嚟嘅。 嗯，咁啊，轩国全，如果咁讲咧，喺个旅游业界嚟讲咧，其实你哋觉得点样先至真系开始会见到啲曙光，有翻啲希望咁样咧？或者你觉得政府有啲咩嘢可以再做下，令到你可以快啲有啲摆脱到个困境咁咧？ 嗱，而家我哋大家都明白咧，最紧要就系个关口开唔开啫。咁、如果我哋要关口开咧，就一定系要睇到而家有呢个防疫疫苗啦。大家即係譬如話政府要快啲推動去解釋嗰個疫苗點樣接種，咁大家市民都大家係為自己嘅安全啊、健康啊，同埋整體香港嘅經濟咧，大家盡快接種啦。如果我哋喺未來幾個月香港我哋大部分嘅市民都接種咗， 咁相對地咧，可能有機會咧，好多國家未來係需要你個針子都唔出奇噶。你要過嚟玩，你一定要打咗針，好似而家即係一個陰性嘅報告俾佢啫嘛。咁如果係打咗防疫針，可以去到第二個地方玩咧，咁呢個對出口就會有幫助啦，出口旅遊。在此同時，香港我哋嘅市民咧都打咗大部分打咗針咧，其他國家嘅遊客都夠膽嚟我哋香港。我諗當然政府過往喺由六月開始至到十二月都對呢個旅遊業都做咗好多好多嘅支援啦。咁但係呢個係有一定嘅幫助嘅。但係最終我哋唔係真係永遠要靠政府俾錢我哋。最重要就係話我哋要令到嗰個行業咧係復活，先至可以係自救嘅。 仲有少少時間咧，郭全啊，想問一下咧，早前政府曾經想開嗰個旅遊氣泡咧，就去呢個新加坡啊。當時嚟講個反應係點樣嘅？ 當時咧，因為係航機咧個配合係未曾得嘅，因為一通知咗有呢樣有呢個動作啦，咁航空公司佢就當時係做唔到每日有飛機嘅，即係一個禮拜得兩班飛機。咁嗰陣時係主要係商務同埋一啲一定必要嘅探親咧，係用高價錢攞咗啲機位。旅行團咧喺當時暫時就其實 都未受惠嘅， 分到位嘅，未分到位嘅。咁但係即係如果行到，我相信之後嘅過兩月咧，過兩月有機會旅行團就可以行。其實最重要有個嘗試俾我開到咯。 好啊，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你，袁國全。咁我要先聽下交通同新聞啦。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清场的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深井曾经有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加龙村。另外还有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的交通意外都啱啱清了场的了，现在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去到丽城花园，但是受这宗意外影响，荃湾大包括青山公路、荃湾段、大涌道、沙咀道和德士古道都是交通挤塞的。清泉路去青衣方向龙尾排到去德士古道近大窝口道，而荃湾路去屯门的龙尾就排到去丽景的了，请各位小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食控股黄晒餐饮集团、中国数字视频和华联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3.79，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7， 人民币 6.469， 英镑对美元 1.37，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4。 港金报 17,140 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52.4 美元，卖出 1854.33 美元，港汇指数 100.6.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咁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咧车龙就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交通都系繁忙。而家荃湾一带包括系青山公路荃湾段、大河道同埋沙咀道等等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而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处葵涌公园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交通繁忙，龙尾近黄珠路。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新闻党中委金文峰， 譬如流感疫苗相对安全，都不是真的说很多人打。如果真的希望可以提高那个接种率，你提供一些诱因，举例来讲，将 travel bubble 和可能打疫苗联系上，即是我打完疫苗之后可以减少这个14日 quarantine 的时间，这样呢就会多些人会考虑去打。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洪慧文。 新聞回來，自由風跟大家談另一個話題，就講下關於年宵花市先。今天有我們評論員洪慧文在這裡，洪慧文打個招呼先。我哋就傾下咧，就關於個年宵花市咧。大家知道最近新聞講啦，就係、最初咧政府咧就話取消嘅，咁後來咧又要求啦，即係話要再重新一個安排之後咧又再復辦嘅。咁個取消嘅咧就係政府1月8日宣布嘅，咁就係取消個農曆新年嘅年宵市場啦。咁當然好多花農就受影響啦，咁就炮轟政府咧就話欠缺諮詢啊咁樣。咁就事隔嗰11日咧，咁政府咧就喺尋日咧就宣布咧再復辦呢個年宵啦。咁好啦，洪慧文，我哋不如我哋自己先傾下先啦，即係呢個咁嘅安排咧，就令人哋諗起個即係堂食啦。曾經一段時間咧嚇，就中午就唔俾嘅咁樣嚇。 一日係咪好似？ 咁啊兩日到啦，好似兩日兩天啦嚇。咁啊就發覺到原來咧就話，哇！原來咧晏晝原來啲人要食飯嘅咁樣咁。咁啊呢個都成為咗一個即係坊間嘅流傳嘅一個版本， 都好經典嘅。 即係欠缺呢、這個即係認識呢個市民啊，即係嗰種民生啊，即係嗰個離地啊、離地感啊好強啊。咁啊今次裏邊咧就時間就長一啲啦。咁但係都有啲分別喎，唔知你有冇留意？上一次咧就堂食嗰咧就局長都認咧就話啊考慮不周咩成咁，咁大家都覺得佢起碼都叫做認咗少少啦嚇，即係有啲嚇，即係認咗，即係都係有啲問題啦。咁今次裏邊咧，我哋呢個新聞喺個電視度起碼見到咧就話佢話就唔係噶，當時我講咧即係唔係講得咁死咁樣噶。咁但係你事隔11日喎。 咁好多花農咧，其實以為你取消咗之後咧，可能已經係用另一個方法，可能租過另啲場啊等等啊咁。咁所以今次裏邊咧，其實都引起好大嘅爭議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可以有感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如果你係花農啦，或者你都行慣咗花市，咁對政府今次咧突然間轉態，咁係咪好事咧？或者你自己點睇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洪偉文，咁你同我哋講講啊，你對於今次呢個咁樣嘅啊，由原本話收啦，突然間又宣布重開。有啲咩睇？有啲咩观察到咧？ 即系有两个四字成语嘅，一个咧叫从善如流，一个叫朝令夕改。 嗯， 咁究竟系边一种咧？ 系啦，今次属于咩咧？ 系嘛？上一次都系，上一次都系一样道理啊！吓，咁啊，有啲人都话啊，从善如流啦，知道大家困难啦，咁。咁我觉得肯改，首先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嘛？即系从善如流都重要嘅。咁但系我哋应该要谂嘅就系话，究竟咩变咗？系咪？即系第一次做决策同第二次做决策，大家都系要食饭嘅。第一次做决策同第二次做决策，原来市民都系会买花嘅。你个花墟冇得，唔系呢个花市冇得买，就去花墟买，系咪？花墟冇得买，去街市买。 总要买的吓， 总要买。我其实即系我自己都系谂咗死啦，冇花市啊，咁可能要筲箕湾街市咯。咁好彩我都未去吓。咁但系个谂法就系，我觉得会唔会系我哋特区政府呢一种决策嗰个流程咧？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不是现在有些问题呢？ 嗯。 啊，即是不嬲都讲的 stakeholder analysis， 是不是要跟一些持份者去沟通，那有没有沟通到呢？在事先今次。 嗯。 沟通的方式是通知他啊，定是咨询他啊，定是大家商讨的解决方案。我不会知道啦，今天，但是陣間可以问一下何俊賢，但是呢，我觉得肯定有些东西有问题的。 嗯。 啊，即是这个问题有几大，能否改变，定系哦系咁噶啦，咁即系我觉得呢个重要嘅，即系我哋作为政府嘅人咧，即系其实每一个决策咧都影响好多人嘅。咁你如何达至呢个决策本身咧？不嬲 suppose 我哋系一套行之有效、好科学嘅方法去做嘅。最后衡量你唔可能邓所有人满意，但系你衡量之后最后决定系咁样做。咁但系今次呢两次都系咧，就系话决定咗，跟住发觉哇唔得，原來是有問題的，於是乎改。這個是，即是我覺得我們那個諮詢流程啊，或者整個決策過程呢，是有些問題的。 嗯，是啊，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或者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呢？咁你欢迎大家可以打来1872311啊，同自由风可以倾下嘅，或者发表你的意见。咁好啦，到底新年终于而家都有花卖啦，咁但对啲花农啦，或者花园的老板啊，咁其实今次里面突然间咁样转一转之下呢，其实他都有啲损失㗎。 冇错。 咁我们不如听一听下呢，就是一个业界嘅声音先啦。咁我呢就请嚟咗呢，就是一位花农啦，同埋系强记花园嘅老板李永强同我哋倾下嘅。李永强你好， 系主持好啊， 系啊，我哋啱啱头先倾开咗咧，就政府突然间就转啦吓，即系突然间又会开啦，咁对你嚟讲有冇咩影响啊？今次 咁个影响都颇大嘅，真系， 系边方面咧？可唔可以讲下咧？同我哋 嗱，咁因为比如去投呢个年宵摊位嘅时间咧，处方系有讲到，甚至乎系白纸黑字写明就话，因为新冠肺炎。咁就有機會咧，如果疫情反彈咧，係會隨時取消。咁如果開咗檔嘅，可能會係用翻個日數，然之後除翻，咁就係俾翻個費用。咁因為今次喺接近一個月到嘅時間咧，就係、是、喺一個星期五嘅晚上，就係話公布取消呢個年宵市場啊。咁喺取消嘅呢一個決定，就偏偏喺星期五傍晚。非办公时间，听日系星期六唔办公，星期日唔办公。喺业界想反映下声音嘅时间咧，可能或者系叫做冇咗一个渠道。咁我都算系懒聪明啊。咁因为系晚上6:50，一位食环署同事打俾我。咁就系话年宵取消，然之后就话星期一就系可以喺爱群度。就是办事处里面呢是有一个咨询啊或者会议这样的形式。咁我第一时间反应我就问返一样嘢，就是有没有其他政府部门。咁我都希望就是话处方是有邀请我哋嘅代表何俊賢先生啊，是立法会议员嚟㗎。跟住可能或者是邀请埋渔护处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关的部门。 這個是沒有的，他答案是沒有的，只是食環署自己的。 好 了，在百忙之中都一定要抽空時間出到去愛群島。一講的時間又是三位食環署的同事在這裡坐在台上，跟著地方都很小的。然後講了一些所謂相關的官腔說話。我即時舉手就要求發言。咁佢再講兩句之後都好禮貌咁俾咗我發言，咁我亦都講到明。有樣嘢就話，因為喺呢個咁狹細嘅環境裏面，而家淨係得食環署，聽我哋業界或者係賣競投咗攤位嘅檔主，咁就邀請咗去聽啦。咁就話有機會係諗幫我哋網上售賣。同埋一個就係話喺翻一啲公共屋邨裏面，佢哋下公共屋邨裏面售賣。咁其實我喺星期五收到，咁我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兩日，我就喺凌晨三點鐘就自己揸咗架車出去出咗去花墟嗰邊批發市場嗰個位置度。我就見到當然好多客啦，咁當然好多客人就話喂，取消咗連燒攤位喎，咁點算啊？我話嗱，路邊仔消息未經證實嘅，聽日後日先至會去翻海群島度有消息先至知道。 我 話而家係無可奉告。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哋話去公共屋苑有冇可能啊？就已經係極力反對 嘅。因為 我哋係做批發俾佢，俾呢啲小商販嘅。咁就話正正喺佢哋嘅檔口裏度不贊成。咁我得到嘅意見就話原來係咁嘅情況。咁我覺得一樣嘢，工會都唔知道咁嘅情況，咁我結果就係出咗去開會。咁我第一個發言嘅時候，我就講翻一樣嘢啦，因為咁樣似乎係唔啱嘅，因為我同我客人會有個對立喺度啦。唔想有不愉快嘅環境。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去到公共屋邨裏面售賣。其中一個農夫他是生產桃花的，而那個市民消費者是很想買吉或者買水仙花，或者買百合，但是那個農夫只是得桃花而已，他買不到，他買不到他會不會需要去跨區呢？可能會了，也都可能彷徨了，得不到他想要那種花那個品種。跟住我再給一個意見，就是可不可以有一個流動小販咁上下的車，農夫自己的，只要俾到一個有效行車證副本，一個有效的第三者保險，證實到呢部車是行得嘅，冇問題嘅。然後喺運輸處度發一個好普通嘅證件，唔係免死金牌，只要係交通督導員、交通警察、警察，只要見到呢部車喺後面可能有少少交通阻塞，塞住咗，要三盞紅綠燈先過得到，咁都勸喻呢架車兜一個圈先翻嚟。我是用勸喻式，不要抄他牌，因為農夫都可以說，如果你再抄他牌，他都可能會很怒氣的了。我已經是想了很多方法跟處方去說，有一位應該我沒有記錯的話，就是黃小姐，就是女士的，我是食環署的。她是用筆錄地記低了我所說的東西。我跟住我停了發言之後呢，我給了一些意見，跟住停了發言之後呢，就已經有其他花商或者一農會就舉手講啦，咁變咗就都有啲激烈嘅。 係，李永強，係啊，依度咧，我想問下你先，即係其實依、這個喺愛群道開呢個會咧，就係話政府已經決定咗取消花市啦，就召集你哋咧，就希望聽你意見， 係 咪咁啊？就你哋大家表達，咁咧就有啲咩方法咧？咁當時嚟講係政府自己冇意見嘅，係咪咁啊？即係佢冇講俾你聽佢想點做嘅，只係聽下你哋發言嘅啫。聽你講意見嘅啫，係咪咁啊？即係個會係咪咁嘅處理 嘅？冇錯，完全正確。我哋會幫你諗下，可唔可以喺網上售賣？ 係， 我哋幫你諗下，睇下可唔可以喺一啲公共屋邨。 即係諗啲方法出嚟啦，希望你提供。 係啦，咁亦都叫做佢哋諗咗兩個啦，一就係網上啦，二嘅就係可以講就係話喺翻公共屋苑裏面啦。咁其實我都極力咗，即時我已經答咗啦，我講咗我立場出嚟就話，網上，比如我強記花園，我36年。積累出嚟嘅客人，咁好啦。如果喺網上用翻強記花園，好啦，克服個問題，點樣淋水，點樣處理呢件蓮花係做唔到嘅，你哋 係。 咁如果去公屋村，我哋喺翻我哋嘅客人裏面，喺個飯碗喺飯煲裏面揼佢嘅飯食，已經係我唔係我講出嚟嘅，我係問過一啲我嘅客人，我係星期六同星期日 在开会之前的前两日、 嗯、 都连续两日在凌晨写起我自己睡觉的时间、 嗯嗯、 去听一听业界的意见、 嗯、 不要说只是我一个人去讲，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讲我很自私。 是这样强话，但是你现在政府取消了之后呢，那你的应对方法是不是你曾经出去要租过另外一些场呢？ 是的，没错， 是继续做的嘛。那大概你要另外洗多了多少钱到？ 我就是给了一个星期，给了一个星期， 嗯嗯， 那就希望就是说会不会有转机呢？因为我是要求同食环署有所磨合的， 嗯嗯， 有所磨合，即是说、他们有什么方法啦，甚至乎我们渔护署可以怎么帮我们香港的农友、香港的农户， 嗯嗯、 但是我都看不到，一个星期，那第二个星期，那我已经是要叫啲 partner 或者是叫啲朋友帮我在元朗区、荃湾区， 就另外找个场啦、 大埔区，甚至乎港岛都试一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经济而又有人流的， 嗯， 没了。问了香港仔街市附近， 嗯， 讲紧是80,000元， 嗯嗯， 200尺铺， 嗯，是临时的，是不是？这是临时铺来的， 一个月要租一个月， 嗯， 咁再在元朗度再问一个20尺的地方， 嗯， 讲紧是40,000元， 嗯， 在大埔墟200多尺的是48,000元， 嗯， 咁大埔墟呢个租咗落嚟嘅， 嗯。咁你租咗几个场啊？李永强，你自己租咗几个场、啊？ 现在系租咗一个场。 你自己租了一个场。 系啦，跟住有两个嘅系所谓叫散货点，就系、是、日租嘅。 嗯。 咁、 嗯、 日租之中咧，系一定要租一个星期。 系。 咁嗰啲就系可以讲就系话2,000元到3,000元嗰个幅度，每一日。 嗯。即系话咧，你最初就都希望等一个礼拜先系嘛，即系睇下倾成点。 系 啊。咁就一个礼拜等啦，好似冇乜结果啦。咁你结果自己就要出去租呢啲场啦。 系啦。 系。咁其实你 11日，结果喺11日。昨日之后，昨日之后上午之后早9点钟的时间，咁就是说很多传媒的朋友都打问是不是有机会开翻，我说完全我不知道。咁、后来到中午的时间，何议员、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先生、就都打电话想邀请我出去，大家一起开会。咁、因为我实在太忙，我都婉拒了啊何议员。咁系呢个系就系话，因为出到去。希望何議員用他的、代表我們 的業界表表者、能夠可以影響到政府的一件事，就是、都希望照顧一些花商或者本地的農戶、甚至乎一些大攤檔、好了，昨晚黑一位姓黃的食環署職員都在接近12點了、11點幾了，已經是因为我都未收工，已经10点几，就打翻电话话翻俾我听，李生，你有机会系抽到3个位置， 嗯嗯嗯， 3个位，因为你系大到大户，喺葵芳里你系有10个摊档， 嗯， 咁应该系可以俾你抽3个， 嗯， 咁啊，我10个位，你先俾翻3个位我， 嗯， 1个位你都俾1个位，呢、这个系乜嘢数学逻辑？ 嗯， 嗰、那个免费，我而家唔系要免费啊。我亦都冇要求到赔偿啊，我要求就係我嘅大档你最低限度都俾返一半我，咁都起码叫做有啲安慰啩。 係李永强，你上次你话你租咗嗰10个场嘅时候你俾咗钱嚟㗎政府嗰边。 係。 嗰10个场啊你俾咗钱嚟㗎，有冇俾个钱政府 㗎？昨日已经我收晒啦，昨日我睇到资料。 佢退返俾你係咪？ 退返 俾你㗎啦。 退咗啦，已经係退咗啦。 咁而家再开返年宵㗎，你自己又会唔会参与呢？ 我冇办法唔去参与。既然你开翻嘅时间已经就话有莲花卖，咁我嘅熟客我喺葵芳已经32年嘅老宅根啦，可以咁讲。 即系点都要参加噶啦吓。 如果我唔去参加，就系、是、对我嘅客户对唔住。如果我嘅客户要揾翻我，忠实嘅拥趸揾翻我，要摆我强劲嘅莲花，佢揾唔到，佢嘅失望。是我不能够承担的。 那你有两边的场你怎样处理呢？你现在刚才说你又租了另一个场啦，有些散货场啦。 昨晚黑11点 处理呢？ 食环署的黄小姐打了给我之后，她说你可以拿回散档，你会不会有，我现在邀请你来抽签。 那 我说我都不知道抽好定不抽好。好了，要做个核酸我讲没问题，就做个给钱都可以。实名制的工人，你想一下，一个实名制工人如果你好生意，我是需要调动人过去的。好正常啊，做生意哪里人多我就要调人过去。希望做多些生意。如果这里的生意不好，街铺的生意不好，搭档的生意不好，我就即刻要将啲花将啲莲花运返入去哪一个地方，可能去返大埔或者葵涌都不一定的。 咁變咗我要入去嘅人係唔係又要做嗰個實名制？因為佢要實名制，我就入唔到去咯噃。我啲工人 哦，係喎，即係你又可能即係嗰個出入嗰度、 啊。 即係佢而家係要求係員工需要實名制核酸係嘛？嗰啲、買花嗰啲市民唔使係嘛？ 好啦，用乜嘢邏輯咧？跟住佢就話會係限人流，好、容易計嘅啫。如果一個5000平方嘅年宵市場，除咗攤檔3米乘4米之外，嗰、那個就係通道，嗰、就係空間。喺國際社區而家香港講緊嘅就係保持1米或者1.5米嘅距離。咁你就可以乘到裏，就可以除到裏面應該擺幾多人落去。咁好啦，集咗人流之後係喺條街出面嘅，喺個年宵市場個集品嘅出面，就喺條馬路，你可唔可以攞條 high line 落去？又話俾你聽，呢度企個人，嗰度企個人。香港市民會唔會同你罰企去入去年宵度買嘢啊？ 咁但係嗱，李永強，但係而家政府真係都做咗呢個安排啦。咁你亦都會參與嘅。咁你覺得譬如話你喺做呢檔生意，即係今次呢個年宵裏面嘅時候咧，咁你點樣處理個人流咧？嗱，政府而家就係叫你再快啲傾，快啲買咁樣嘛。咁有冇啲做法上你哋可能要創新啲嘅咯？咁有冇諗過咩計咧？點樣應付咁樣嘅咩咧？即係以前未試過啦。點樣處理嘅咧？你有冇諗下個方法？ 我響傳媒朋友訪問我嘅時候，我已經好標榜，希望佢哋將我所講嘅説話能夠去講翻，亦都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聽到，然之後去考慮。我已經提出過分時段呼籲香港政府，如果喺花市裏面呼籲香港市民去行花市時間，晨運客一班，跟住就係話10:00嘅媽咪搞掂咗細路仔嗰餐之後，中午飯嗰班人。跟住3:30茶客嗰个时段有一班人，跟住又朝九晚五放咗工嗰班写字楼嗰班，亦都可以顺便买名之后翻埋屋企。跟住就晚饭之后嘅时段，我哋讲嘅系有6个时段呼吁市民买花行年宵嘅， 分时段入去。 這個我覺得好建議，但是呢我見到呢即係報道就話呢今次都會有一啲嘅人流監測系統呢透過應用科技啊，你我本行啊，紅綠燈。咁我嘅睇法就係、既然用科技，點解仲用紅綠燈呢？點解唔係手機上網24小時可以睇到究竟裏面有幾多人呢？其實好簡單咋嘛。其實我知道幾年前深圳已經有做，都係花市，佢淨控制啲車啊。嗰、那個區因為賣花呢塞車，所以佢呢會限制，譬如已經爆呢佢就唔俾你入嘅。直頭唔俾你入嗰個區。 用呢啲科技啦。 咁呢啲其實我覺得我哋可以用啲，如果你既然都有人流監察，你知道裏面有幾多少。 我哋聽新聞先啊，要。 行推動中美關係盡快回到正確發展軌道。對於現屆美國政府嘅表現，華春瑩話歷史會作出公正評價。被問到蓬佩奧卸任美國國務卿之後會不會懷念對方，華春瑩用英語回應說當然會，表示蓬佩奧帶來很多的樂趣，但認為蓬佩奧對他自己和美國國家形象和信譽的損害難以彌補，這個對美國人民來說是悲哀。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覆蓋華南沿岸地區，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有三边嘅龙尾噶，咁啊相当之挤塞啦。龙尾系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同埋就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而鲤鱼门道嘅龙尾咧就排到去接近东隧嘅九龙出口噶啦。重复一次啦，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就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鲤鱼门道近住东隧嘅九龙出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那段车龙就排到过了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挤塞一些，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都还是比较多车一些。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山公路荃湾段去九龙方向近城门道是挤塞，龙尾在愉景新城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林嫲，早晨啊！点解你早咗咁多翻嚟嘅吓？冇咩事啊嘛？你只表坏咗啊？ 榴莲，慢慢嚟。正所谓机会咧系留俾有预备嘅人，要做好一个节目，事前准备功夫梗系要做到足噶啦。如果仲有时间剩嘅话，仲可以饮啖茶，松容不迫，自然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开心日报啦。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黄桂林、 刘莲， 开心日报。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翻嚟啦，啱倾紧嘅就关于个年宵市花市啦。原本话即系山啦，而家又再开翻嘅。咁啊，到底啲花农啊或者其他嘅人点样应对咧？头先我哋倾咗一阵啦吓。咁啊，倾到洪慧文就话咧，就到底要控制人流咧，其实就唔使话即系太简单嘅方法嘅，就可以借助科技嘅。咁啱头先因为嗰个新闻嘅时间就打断咗啦。咁啊，洪慧文不如你继续讲下。 我仔细睇咗 咧，用一啲科技嘅可以 政府都 系 会做嘅。佢红绿灯咧就会跟住会喺网页显示嘅，咁就所以都好。即係你會知道，譬如嗰個時段已經多人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咪可以 apply to 譬如商場啊其他地方咧？任何有大型聚集嘅地方，其實都可以用呢啲技術，咁盡量可以方便你呢個安心出行度係咪加多個 function 會知道邊度多人啦，唔好去啦咁。 你講話政府會做係做即係就係用你講嘅方法。 佢用紅綠燈之外，我後屘仔細睇咗，原來佢都話會喺網頁顯示嘅。咁當然啦，即係 app 我會覺得更加簡單啦。咁但係網頁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如果想知道喂花市多唔多人，我去唔去門口使唔使排隊，咁你上網咧可以睇得到。咁都 OK。 即係盡量我要利用嗰啲新嘅科技啦，即係發揮佢哋嗰個好處啊咁樣。咁大家對呢個花市啊，即係到底我哋話刪咗，而家又再開翻咧，咁啊，到底你有冇咩意見咧？或者你想發表一下你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請咗另一位嘉賓咧，就係漁農界嘅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同佢傾下嘅。咁啊，據個報道講咧，何俊賢今次就因為個花市停咗之後，同政府就傾過嘅。咁啊，到底傾成點咧？點解後屘係咪政府聽咗嘅意見咧，又重新開翻咧？咁樣咁啊，何俊賢喺呢度啦，係嘛？ 你好，陈师傅，桂文兄。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咁系咪你同政府倾咗，就游说到佢又重新再开翻个花市咧？到底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我諗咧，政府係收咗多方意見嘅，咁我哋呢方面都係一樣啦。咁其實今次特區政府咧係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其實比較倉促，同埋感覺咧係佢冇考慮到原本佢定嗰個政策就係想分流啊嘛。但分流嗰個措施咧，其實亦都冇深思熟慮，係咪真係做到分流嗰個效果？咁變相從一個抗疫嘅角度睇咧，其實唔現實。咁所以到最終，就算叫民政處可能啊。民政局啊，徐英伟，你交啲场出嚟啦，我哋做分流啦。原本花市嘅地方禁咗，可唔可以分到啊？其实佢交咗场俾佢咧，变相咧，政府嘅食卫局可能都唔敢用。其中一啲咧就系包括可能屋村里面啦，屋村里面如果原本唔系嗰条村嘅人咧，就会入去嘅。咁其实居民个反应系如何咧？第二就系佢就算分散咗咁多，佢本身喺呢个咁嘅疫情底下。政府安排人手足唔足够呢？你散咗都系麻烦嘅。第三就系如消费者嗰个消费模式，如果你就算分散咗，你宣传不足，咁啲人都系去翻花墟嘅。咁究竟花墟佢又做咗啲咩措施呢？我哋发觉，原来我哋就算我朋友咧揾过地区专员都好咧，其实个措施同上年基本上都系差唔多，只不过佢早咗一日封路。但系人呢系咪可以管得到呢？又未必能够做到嘅。所以而家呢个成个抗疫里面咧，就唔系单纯系特区政府或者系行业里面嘅，其实市民嗰个消费模式同埋佢守唔守規矩咧，都係重要嘅。好多人都話喂，商場啊、郊野公園咧、越嚟越多人。咁所以咧，從呢個角度睇啦，地方唔足夠，係唔係喺一個有管理嘅地方好啊？定係拱去一個管唔到嘅地方比較好咧？所以佢可能考慮咗多方面嘅措施裏面咧，就做出呢個決定，包括我哋嘅意見啦。咁啊，花農嗰個基本上嘅意見咧，都係喂，如果我哋係犧牲咗嘅，冇問題，你真係抗疫有效。但係如果你抗疫無效嘅，我犧牲咗，啲人都喺花墟嗰度聚集，會唔會整個花墟群組咧？我覺得犧牲係冇意思啦。咁不如我俾個更好嘅方法你，你高度管理我，我幫你去做管控。包埋頭先有亦都有嘉賓啱啱都講啦，係咪可以用紅外線啊、上網 check 到啊？呼籲下叫啲人揀啲少人嘅地方去，係唔係可以仲幫到疫情咧？所以呢件事咧。其实应该是抗疫为先，行业反而是排第二的。 咁但我哋睇返嗰个事件嘅发展啦，咁后来政府就即係话终于就用另一个方法，希望安排得好啲，就正如你讲呢，希望减低呢个风险咁样。咁但係我哋就睇返嗰啲措施或者方法，其实又唔系咁复杂㗎咋。咁系咪当初点解唔諗得清楚啲，即係话呢，就其实你要系做一个控制人流嘛，即係你睇讲系咪防疫㗎嘛。咁但係呢啲其实之前，因为我哋讲緊而家之前都应该好成年嘅经验㗎啦，系咪即係点样控制人流或点样处理大型嘅活动呀咁。咁俾人哋嘅感觉今次里面呢就系好反复呀。即係今次仲系经过咗成11日呀。即係中间到底发生咗个咩问题呢，咁同埋系咪我哋好多措施里面点解成日都要咁样令到，因为今次里面就有花农㗎嘛，即係人做生意。咁系有招致损失嘅。咁所以何俊賢，咁我同佢分享一下今次裏面你傾嘅過程，咁係咪即係政府係到底即係聽咗意見都係好事啦，但係係咪其實個安排嘅部署裏面係冇吸收過以往嘅經驗，又再重複返就好似好主觀咁樣推，跟住發覺民意好似嘈啦，咁又收返咁，係咪有咁嘅現象呢？ 我諗民意係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實際上政府都操作唔到頭先個分流嘅，正如我哋開頭所講啦，特區政府再上一個星期五呢是決定了他取消年宵，然後以分流的方法去處理這件事嘛。咁但係你分流的方法呢，他完全冇plan，變成頭先嗰度嘅操作唔到。咁如果你禁花市，我哋就諗啦，如果你原本15個點嘅花市你禁咗佢，然後再揀多三四十個位出嚟嘅話，咁我諗緊你會入咗村㗎喎。咁原本你嗰個花市嘅地方，我哋睇下元朗佢喺工業村嘅。荃灣佢喺沙咀道嘅。然后维园，港岛维园，其实佢基本上都系相对远离 远离民居 嘅地方嘅。咁但系如果你喂咁靓咁空旷嘅地方，你唔用调翻转再搵多十几个地方、廿几个地方，你又唔系分流咗好多，人手你都用多咗，管理亦都系困难。所以咧，佢系操作唔到，所以焗住咧做一个喺呢个咁艰难嘅情况底下，佢都要翻转头去做呢一样嘢。咁所以你头先所讲喂系咪反复啊？我认为系特区政府呢件事。真係開頭嘅時候佢冇深思熟慮嗰個 plan， 先至導致到今次嘅情況出嚟。但係好在佢今次都肯返轉頭啦。然而呢，佢其實你知道啦，上個星期五佢再上一個星期五佢定咗個決定，我星期一同佢開會已經反映咗係應該要考慮返用返原本嘅地方嘅，就算你增加點都好。星期二嘅食安環衛委員會，我再問佢一次，你係咪應該要再考慮？好啦，特區政府可能都係聽到大家社會上面嘅意見呢，但係佢仍然係閉門呢去諗呢一 一件事，唔放風出嚟。咁、如果你放風話，聽到意見，我哋會再考慮下係唔係刪。你有呢句説話出嚟嘅話咧，其實花龍佢就唔會咁早走去喐，或者取消合約、取消搭棚。或者咁急住去揾地，即系揾铺去租啊！咁其实可以减少损失，所以咧，特区政府喺呢一部分里面咧，其实应该要再次吸收经验。你做呢一个决定嘅时候，系咪可以有效嘅顾问小组啊？ 嗯， 即系我哋其实都话，喂，你有专家跳出嚟去讲话呢一样嗰一样，就好似上次嘅禁中唔堂食啫嘛。 嗯， 系咪？你信晒专家原本所讲嘅嘢，其实你又缺乏咗同地区嘅一啲有效嘅人去做一个有效嘅对话。可能佢或者驚我哋同我哋溝通之後咧，我會漏風出去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就要重新思考一下，究竟點樣同立法會或者係地區嘅代表有啲同地區接觸得多，有個基礎嘅意見俾到政府咧。我覺得呢個渠道係要抗疫嘅過程裡面咧，甚至喺未來咧，特區政府係要學嘅。 嗯，我信然喺呢度讲紧同政府个倾咧，都系事后嘅事噶啦吓，即系佢已经系即系宣布咗一月八号， 佢宣布咗噶啦 吓，咁之前系冇倾过啦，即系如果咁讲系咪咧？即系之前譬如佢谂一个措施，我年宵今年点做咧？咁系之前反而就冇同你哋譬如倾啊、咨询啊或者摸底就冇嘅，反而系嘛，全部都系事后先发生嘅啫，系咪咧？ 分两个阶段啦，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就系特区政府究竟投唔投标做？ 嗯， 我哋首先啫，特区政府话喂。都嘗試希望去做，所以咧佢跟翻原本嗰個 plan 咧，就走去投標。咁、做咗決定咧，其實咧嗰陣時佢應該諗啦，喂，咁嘅疫情係咪將個花市係咪應該減保？佢自己應該考慮啦。其實我又冇參與嗰個討論嘅。咁、但係咧，去到你頭先所講八號話禁年宵嘅時候咧，之前其實我係唔知道嘅，我係喺新聞裏面知道，政府禁年宵啊。跟住我即刻去操作我自己嘅諮詢，喂，究竟你禁年宵有咩後備 plan 啊？所以點解咁急就係星期一要同佢去 跟 業界了解個情況。我都唔係話反對佢話禁花市嘅，因為而家兩種方法，你一用堵塞式，堵塞就係乜嘢都禁曬，你唔好出嚟買，你唔好出嚟賣，即係呢個堵塞啊嘛。但係如果你選擇咗分流嘅話咧，你個操作就要相對要精細啦。咁變咗佢喺匿埋咗喺房裏面諗嗰個方法咧，基本上就未必。系 用得到啦， 證實咗係做得到，做唔到啦。我其實我過去一個星期都好努力幫佢諗下幫佢做噶，但係去到上個星期三咧、星期五咧，政府都冇一個叫地圖出嚟俾我啊。你哋可以喺呢啲村度擺啊。佢冇俾到我，咁變相就係、花農亦都唔會坐喺度等你噶嘛。佢仲要好多合約處理，所以佢就呢一部分咧，就我覺得都唔掂。星期五要再要求佢去做咯。今次出咁嘅結果，希望政府吸收呢個意見啦。 好啊，咁啊，好啊，咁亦都唔該曬你啦，何俊賢。 唔 该，啱同佢倾嘅就系渔农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咁我哋倾紧咧就系政府咧决定，因为年宵花市咧又开翻啦，咁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电话机旁边有位李先生啦，咁啊听下李先生嘅意见先。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 系请讲。 咁我就认为咧，当初嘅封咧系理解嘅，咁始终要管制人流噶嘛，但系你开翻咧就好不解啦，點解咁講咧？咁如果你想開翻年宵，你咁高人流嘅一個活動，咁點解球場啊，一啲運動室啊，拳擊嘅或者瑜伽或者譬如甚至乎港超聯係唔開放咧？相比起嚟，呢啲係更加容易去管理嗰、那個人次啊，同埋一啲記錄上咧，都明顯比花市更加容易去做。 系 呢个系好 唔明白， 好令人怀疑呢个再开翻嘅决定系为咗啲乜嘢咧？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李生啊，咁啊到底为咗咩原因咧？咁啊大家想发表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都有另一位听众啊，陈女士咧同我哋倾下嘅。陈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多谢你俾我发表意见。咁今日啊，琴日知道佢嗰、那个恢复个花市咧。我突然间谂到几个四字成语啦，一就是朝夕令改啦，二就是一时一样啦。因为系啦，因为如果评估个人聚集会有感染啊或者传播风险嘅话，点解又突然间要恢复翻呢？同埋佢所谓嘅限制劝喻啲人唔好入去啦，跟住又电脑去估计每一个位置有几多人呢，咁其实我都有啲唔系好有信心嘅呢、这个措施。咁所以其实而家既然我哋已经习惯咗一年里面我哋嘅食物啊我哋日用品啊好多都系透过网上平台去买，经过即系大旺咗 運輸業啦，去送貨嘅話，點解我哋又唔去部分嘅花農考慮下網上？去係啦，咁變咗。市面上減少人流的聚集，因為其實一定會有抗疫平道的，大家如果有個藉口聚回一起的話，我想話俾我哋嘅政府知道咧，呢件事係沒完沒了的啦，跟住我哋嘅生活就永遠都係咁樣樣高高低低啊咁嘅情況出現咯。 明白，唔該曬你，陳女士。咁啱陳女士提到咧，就到啲網上平台得唔得咧，咁啊科技界啊嚇。 多，其實而家多咗好多嘅，多咗好多，即係花肯定得啦，即係買餸都得啦，係咪？咁其實 送去咯， 送去咯，送去咯，係呢個絕對係做到。 但係氣氛好似就會差啲嘅。 同埋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不過呢個係消費習慣問題嘅啫。我哋揀花咧，就中意第一去揀啦，第二中意講價噶嘛，你唔記得咗？我哋即係呢個係一個樂趣嚟噶嘛， 係啊，娛樂一部分嚟。 即係去個個，我都係好細個，爹哋媽咪帶我去已經係咁啦，要同佢講價嘅，講到好意頭啊，講到咩，無論點都好咧。咁你如果網上你冇得揀講價啦啩？咁呢個同埋你有時就算你睇張相咧，同真正係梗係有少少嘅。咁所以呢個消費習慣，但係我諗一代人一代人啦，即係。年青嗰代可能根本唔介意嘅，咁、所以我谂过一段时间咧，当而家好年青嗰班咧，即系九零后咧，变成呢个社会主流嘅时候咧，我谂网上购物咧成为主流嘅。 好啊，咁啊，第二时会唔会有一个网上嘅花市咧？咁呢个就可能即系我哋啲科技界， 我觉得其实而家就应该做噶啦，而家都应该做嘅，系啊。 好啊，咁我哋讨论呢个话题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我哋翻嚟咧再倾另一个话题。 瑞文啊，你攞晒锤仔啊、钉啊咁样搞咩啊？ 胡世杰，我叻唔叻啊？我喺街口执咗啲废木，谂住赐予佢哋新嘅生命，就嚟有成果噶啦！ 等得你嚟得蚊瞓啦！今集我请嚟咗九十后嘅 Dina， 讲下佢用废木材循环再做靓靓产品嘅经验。 而大气候园农生态知多啲，就请嚟两位农夫介绍有机种植工作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古今风云人物之哥伦布与麦哲伦。同你讲述15世纪欧洲人嘅航海与殖民史。 唉，即系我哋读呢历史嘅时候咧，都有种系 唏嘘， 不知从何说起。一来咧，如果喺人类发展咧，其实就系促进人类之间交流，但系同一时间咧，就系、是、血泪丹丹、尸横遍野嘅过程系。 罗永生、邱仁，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想傾另一個話題咧，就關於嗰個檢測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咧，最近呢個油麻地咧就出現咗好幾棟大廈都出現咗即係確診個案啦。咁啊，油麻地嘅疫區就劃咗嘅核心區咧，70座嘅大廈咧就係要強檢嘅。咁啊，劃出咗之後咧，就當局就話咧，將呢個指定嘅檢測區嘅做法咧，會擴展到深水埗添啊。咁啊，區內咧就有6棟大廈已經出現咗確診者噶，咁啊，居民亦都需要係強檢嘅。咁但係咧，就有區議員咧又批評今次的做法就话个划界的准则就不是很清楚的，咁啊遗漏了界外嗰啲确诊的大厦啦。咁但系强检就以大厦做单位，咁有些医生咧担心就如果不是将呢个大厦外边咧嗰啲排档或者系区内人流多嗰啲商场就包括埋喺里边嘅时候就可能会有走漏咗个案嘅，因为嗰啲地方咧其实人流都相当多噶。咁如果走漏咗嘅话就会不会成为一个病毒的输入或者输出的枢纽咧？咁样，咁自由风就会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嘅。咁啊，如果你系嗰个区嘅居民咧，或者系会唔会真系担心咧？即系有啲地方如果系走漏咗嘅话咧，会成为咗一个漏洞咧。咁啊，欢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就接通咗咧深水埗区嘅区议会主席咧，阿杨旭咧，同我倾倾咧，就关于呢次检疫嘅问题嘅。阿杨旭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大家好。 系啊，我哋而家就知道咧，就嗰、那个将嗰个指定嘅检测区咧，就会扩到去个深水埗啦吓，即系去到你嗰边噶啦。咁你自己会唔会都系觉得，即系话而家有啲地方可能唔包括在内咧，即系你哋会有啲担心，或者系成为一个漏洞咁样啊？ 我反而觉得佢嗰个区域划得太大啦， 太大， 因为其实呢两个礼拜，其实深水埗咧都唔系话特别有好多个案，尤其喺佢所划嘅嗰个區域入面咧，咁就唔係話好似油麻地油尖旺咁樣咁集中嘅個案或者十幾廿單咁樣，咁其實都係好零碎同埋好散落喺唔同地方嘅。深水埗甚至一啲公屋區都有個案添，咁我就唔知點解政府即係要劃 需要挖到咁大，其实嗰个 size 差唔多系油尖旺嘅两倍有多嘅，系啊。 嗱，而家个报道讲紧咧，就系你个区里边有六栋大厦啊嘛，出现咗确诊啊嘛，嘛，咁呢个数字同埋个情况啱噶嘛，系嘛？ 呢、這个数字系啱，但系呢、這个其实同十八区个平均数，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呢、這个六栋系讲紧过去十过去十四日嘅。確診個案啊嘛，咁、隨時有其他區域，其實根本就係更加多過深水埗添，係啦。咁、我估佢都係一個，即係我形容為暗度陳倉啦、那個做法啦。咁、佢其實目標，我諗佢唔係真係要中招嗰啲住嗰棟樓嘅住户去檢，因為我今日都去楓樹街佢嗰個流動採樣站都睇過啦。其實我咁講啦，即係好多街坊其實唔係真係嗰啲需要強制檢測嘅單位嘅住户嚟噶。其實係佢成個範圍入面其他冇受影響嘅一啲住户，佢哋都自愿過嚟去檢測，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同油尖旺嗰個係其實個情況係唔同嘅，好難比較嘅其實。 我想问一下，即系我头先都睇到报道，即系话啊，有啲个沟通，即系本来佢唔属于强检嗰啲街坊都去咗强检。咁、但系我想问有咩问题咧，杨主席？我觉得如果街坊愿意自愿去，系咯，佢又知道自己有冇事，咁安心啲。 系 万一揾到一啲嘅漏网之鱼，咁都系好事嚟噶嘛？ 啱，有兩種人嘅，因為我今朝都同啲街坊傾過，一種咧就真係好似你頭先所講，佢自愿嘅，我都想知道我自己有冇事啦。咁呢個政府都非常之歡迎嘅，因為佢接曬啲通告啊，民政處接曬通告都係叫啲街坊可以自愿去檢測嘅。咁、但係就有第二隻就真係唔知頭唔知路，我係嗰區入邊，我要強制檢測，得三日啫，我就去啦。咁當然呢個純粹係一個信息嘅即係溝通問題啦。咁佢哋以為要去，咁呢個都係有部分居民係咁樣嘅情況嘅。 你頭先講咧就話即係政府有啲暗度陳倉啦，即係你意思係話係咪借呢個咁嘅機會就進行一個即係小規模式嘅全民檢測咧？咁樣係咪咁意思啊？ 冇錯，因為佢知道大家知道之前嗰個做即係。之前嗰一輪嘅全民檢測其實效果係即係唔顯著啊，即係冇乜用啊，嘥錢添啊。咁佢就借油麻地今次嘅機會，即係我自己分析啦，就套用喺深水埗。咁佢都想佢想揾啲潛在嘅可能即係隱藏嘅帶菌者。咁希望個區域你見到挖得好大，double 有多嘅範圍。咁希望多啲人自愿去檢測。咁我估。政府嘅即係嗰個計謀咧，就係嚟緊，即係唔止深水埗啦，即係更加有唔同嘅區份，都會用咁嘅 model 去做。咁但係問題就係佢都解釋唔到俾我哋聽，點解要咁特深水埗去做啦？因為深水埗其實真係唔係話有個案好突出去，即係有確診嘅個案好多啦，或者好集中啦，同埋都我都驚人哋以為，深水埗係疫區咁樣，哇！有啲個案雖即係好多個案，但係深水埗真係唔係好多個案。 系 咯，即 系 有呢 个 担心咯。 系嗱，咁我啱啱有个最新嘅消息都补充下啦。咁就喺深水埗区划出呢个指定区域啊，纳入强制检测嘅涉及大厦咧，增加到七栋噶啦，已经系啊。 系 咁啊，系啦， 多咗一栋。系啊， 咁啊，杨旭啊，即系你头先讲，即系虽然系咁啫，咁但系啲居民嘅反应系点咧？即系你入咗呢、這个，即系要强检之后， 居民都担心嘅，系啦。咁啊，即系佢有个错觉就系、是。即係以為，我哋深水埗好多個案啊，係咪？即係如果唔係嘅話，政府做乜要咁做呢？或者係啲舊樓啊，係咪真係同啲排污啊有關啊？係咪啲渠啊會漏有關啊？咁但係咁過去一直以嚟咧，其實第一真係冇一個好準確、好科學性嘅。 係啊，楊旭，因為你個時間關係咧，要先聽一聽新聞先，好嘛？翻嚟我哋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3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60多宗初步确诊。新增确诊个案入面，41宗的患者住在油尖旺区，当中一半住在要强制检测的区域，再多8栋楼宇纳入强制检测范围。 博爵医院一个护士初步确诊，佢三个月以嚟都喺隔离病房工作，有照顾确诊病人。周末曾经同四名内科护士聚会，亦曾经同另一个护士用餐，五个护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玛加烈医院一个8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离世。本港至今有166名确诊患者死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过去两星期，但不包括近两日的数字，有187宗确诊患者居住在油尖旺区，当中100人属尼泊尔裔，另外有24人是印度裔。当局正是密切跟进每宗确诊个案，会将曾共用设施的人送往检疫。他又说，在油麻地区，即使住客有独立厨房和厕所，可能共用走廊等的设施，而油麻地区亦都较为密集，估计因而有病毒传播。另外，政府在深水埗划出指定区域纳入强制检测，涉及的大厦增加至7栋。新增初步阳性个案入面有4宗在深水埗，但未知是否属强制检测范围。有深水埗区议员批评政府的信息混乱，质疑划定指定区域的准则。政府决定在15个地点复办年宵花市，但摊档总数减半。大批早前投得摊位的花农下午出席食环署的年花销售新安排简介会，有花农反映食环署安排混乱，认为缩减规模和抽签做法不公平。有花农在会后透露，花市的最新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午夜12点，中间设有两节清洁时段，分别是下午1点至2点和6点至7点。年29至年30不能够开放至午夜之后。有桃花大王之称投得十几个摊档的花农刘海涛认为，花农生意一般在年29才开始有利润，预计缩短时间令生意大减。另一个镜头到多个档口的花农就认为，清洁时间和销售的黄金时间重叠，熟客不能够在午膳或者是放工时间行花市。政府表示，回港易计划自去年11月23日实施至到今个月18日，一共有32000多人透过计划回港，平均每日大约是560人。政府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候又说，综合目前的整体情况，认为现时并非扩大计划的适当时间，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粤港澳三地疫情发展和其他相关因素，如果计划的适用范围有任何调整，会适时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出平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现在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东隧的收费广场。就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出平南村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现在三条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东隧的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东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因为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今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入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专家委员会通过 BioNTech 和复星研发的疫苗是香港紧急使用。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 疫苗注射呢，我们不是说要一刀切全人类都要用晒的。 挪威那里长者并发症会严重一点。 一定是有一些人士没那么适合，指引陆陆续续会出来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回来，刚刚在谈的就是关于定检测的。就是擴展到去到呢個深水埗區啦嚇，咁啊到底深水埗區咧今次個範圍都幾大下噶，咁啊到底嗰個檢測裏邊咧就係會唔會對啲居民個反應，又對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嘅檢測有啲咩反應咧？咁啱同我哋傾開嘅咧就係深水埗區議會嘅主席嘅楊旭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可以加入討論噶，咁可以歡迎你打嚟咧18723111。咁好啦，楊旭啱同我哋傾開嘅，你可唔可以再講一講添啊？即係對啲居民對今次嗰、那個檢測嗰度嗰個反應會點樣？ 欢迎的，因为我们今天都跟街坊谈过，有些真做地盘呢，他做打散工呢，他即是打工之前就要有个检测结果证明他没事啦。他之前就要去240元去即那些、社区会堂去检测，今次这样就可以令到他即免费检测啦，就可以、更加有快有结果啦。但是第二件事呢，就是其实很多街坊都担心，如果政府你覺得係啲唐樓啊，或者三毛大廈啦，比較高危啦，即係我睇就係個框框最多呢啲大廈啦嘅時候，咁係咪政府都覺得啲呢啲大廈啲喉管係容易傳播病毒咧？咁如果政府都覺得係嘅話，咁唔該你屋宇署可唔可以俾多啲資源去盡快去幫手檢查？因為啲舊樓啲管咧，其實真係亂咁薄㗎，有啲即係咁耐以嚟。咁你即係你話公屋啊、舊公屋啲渠都會或者麗晶嗰啲情況都會有啲傳播細菌嘅風險啦。咁其實啲舊樓更加高嘅風險嘅。咁如果你覺得舊樓傳播機會高嘅話，咁唔該政府真係要撥翻落啲資源，俾翻地區去做好一啲去檢查嘅功夫咯。 是喉管呢，就因为起油尖旺都已经睇到啦，好多即係真係个接驳啊，好多等等都几混乱下嘅。咁喺深水埗里面嗰度你所知嘅情况系咪都几严重啊？ 其实呢，我真係唔知个情况有严重得几犀利，因为真係要冇人去检测过，冇人去彻底睇过，同埋好多大厦都系冇法团嘅喺即係嗰个框入面啦。咁其实基本上佢哋冇资源，冇人会去做。咁到确诊嘅时候呢，咁即係政府可能先去係咁意睇下，有啲即係有啲單位下，咁但係我冇一個好即係大範圍嘅篩查，咁我希望即係政府呢度可以除咗你做一做強制檢測之外，呢啲喉管去檢測都要做囉。 好啊，咁唔該晒先啦，楊旭。 OK， 唔好客氣。 啱同佢傾嘅就係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楊旭啦，傾緊呢就係到底政府嗰個擴大嘅檢測範圍呀，到底係咪應該要咁做呢？咁洪慧文不如你都分析一下，即係佢今次裏面呢個範圍大過油尖旺㗎。 我覺得係，我唔知佢嘅理由啦，但我相信個理由呢其實係同個環境有關，就唔係同佢有幾多數字。我覺得科學啲睇應該係咁嘅。因為佢而家個強制檢測呢就係話你嗰棟大廈有一單確診就成棟要強檢，係咪？咁如果冇，嗰棟成棟冇就冇。咁你話啊 起香港其他地方要求高了，没错的。但我們要明白，确实这些区呢不只是唐楼、劏房、舊楼、三号大厦、喉管各样的东西，确实那个整体的卫生环境呢 是 比较差的。当然刚才主席都讲，就是说政府应该去多些关注，我绝对支持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即是三毛大厦，所以就不理这个本身是不得的。即是我们要想一些方法，我不知道政府用什么，用基金啊，用什么。即是香港社会去到今天呢，即是如果还是因为因为他没立主立我饭团，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算了，或者我们迟些先了。这种心态是不要得。如果那个环境真的对于居民的，无论他是穷或者有钱，他的对于他健康是有一个隐性的危险的话，咁我覺得政府係要做喎。做完之後，你呢個成本點樣收得翻？係窮去收啊？你係我唔知道用其他方法都要諗，但你唔可以話因為佢冇法團，佢唔會出錢整，所以咧就冇辦法啦，唔整。即係呢個我覺得唔係一個 option 咯。同埋我覺得仲有一個我自己好唔中意嘅咧，就係精準抗疫。即係我都係嗰句咯。抗疫不是做生意，冇得计成本效益的。你话我用1000元就查到五个，用10000元咧查得6个唔抵咁，唔系咁样计噶嘛？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就可能少咗30个嘢到，系咪？因为大家知道，即系呢啲咁嘅传播咧，其实可以好快嘅。今天系6栋7栋，听日如果只要有一个超级传播者，佢即刻可以有30个人嘅。咁所以只有做得小心啲。盡量嗰個範圍，同埋我覺得仲有一個好重要咧，但係我哋香港我知道好難做，但係即係禁足令呢樣嘢重要。即係如果個區已經做緊強檢嘅時候，你係咪仲容許其他人入去咧？嚇，即係話嗱，住喺度嘅住喺度啦嚇，咁你其他人係咪俾佢入去咧？咁即係譬如深水埗而家講緊嗰啲排檔啊，同埋我年青嘅時候經常留連嘅地方啊，黃金商場啊，以前我過嚟。我差不多，我想20岁左右的时候，我差不多个礼拜在那度嘅。咁呢啲地方，我肯定不是住在深水埗，系咪？但我差不多个礼拜在那度，喺附近吃饭，咁即系你知道我哋啲电脑男系咁样啦，即系喺度流连一日嘅可以。咁呢啲系咪都系一个危险呢？要点样去处理呢？即系我唔系想要封咗佢，但系你系咪要检测？商户本身要检测啦，同埋出入嘅人系咪都有？安心出行登記啊 ，make sure 佢知道啊，呢啲我哋都好重要。 係啊，即係呢個話題，我諗都會繼續有人留意嘅，因為尤其是咧，今次會唔會開始咗做一啲小區咁樣嘅方式去進行呢個強制檢測咧？咁由尖旺開始咗啦，咁跟住到深水埗，咁香港其實有啲咁嘅舊區啊，有隱患，其實都相當唔少噶，即係其實都咁好啦。咁啊，但係呢個話題我哋到呢度為止咧，都要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陣先，我翻嚟咧想傾下關於美國咧就係拜登就職嘅。 疫苗最快就下个月分批抵港的，顾问委员会都拍板成立了临床专家委员会的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 咁我哋会搜集晒所有接种咗疫苗人士嘅资料啦，同埋接种咗之后嘅副作用，可能会俾一个电子日记去 mark 低。我谂如果真系有一个好严重或者集体嘅不良反应，疫苗有机会咧系要暂时终止嗰个接种。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维基百科， 可能你小的时候成日会听到做美牙，甚至乎是除夕，这些都会在来紧的节气大寒里面出现。而在大寒里面吃多些补品，身体才会有健康和有抵抗力的。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一起联播那些年张维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還想跟大家談一談，就關於這個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就將會就職的。他的就職的時間就在美國那邊，就美東的時間就是中午12點。我們現在看新聞也有說的，就是新的來舊的就走，舊的就是說特朗普就已經不參加儀式，他就已經自己坐飛機回到佛羅里達了。今次的換人就除了是總統的換之外，大家更加重要的就會觀察他的政策，因為大家知道尤其是對中 中國的政策裏面、對華貿易戰、啊、以及很多事件的發生呢都是跟、這個、即美國的權力的交接會有關係的。大家的關注點之一呢就會到底是否新政府上場之後呢會不會這些政策的改變呢或者是改變的話呢會改變有多少呢大家如果對這個話題有興趣呢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傾下的。好了電話機旁邊我們就先請你一位學者就是國際關係學者袁尼昌跟我們傾下分析下今次這個美國的這個總統就職的問題先。袁尼昌你好。 是陳景祥你好洪慧文你們好。 你好。 係啊，我哋講緊呢件事裏邊咧，就不如我哋咁樣先講講先啦。嗱，即係呢個拜登咧就正式個儀式就未開始嘅。 嗯。 咁但係就消息都已經好多啦，包括咗個新班子嗰啲咩人啦。咁大家亦都去估緊，譬如話佢未來個政策啊，尤其是係對中國個政策會唔會有啲咩變化咁？咁袁尼昌，你不如先幫我講一講先啦。就從而家你睇到嘅嚇，即係呢個拜登上場之後咧，喺美國嗰方面咧，即係關於一系列嘅政策裏面嘅變動啊，將會有幾大咧，同埋啲咩影響咧？ 咁係囉因為我就住對華政策嗰度集中喺呢度講住先。因為其實對華政策不嬲都有一種好撲朔迷離嘅感覺因為有一邊人嘅人就覺得係由於美國而家有兩黨嘅共識咁、所以對華一定係強硬㗎啦。但另外亦都有人係會覺得係由於拜登可能要喺貿易啊要喺氣候變化方面係要同中國合作嘅、所以就會遠嘅。咁近呢幾日或者近呢一兩個星期就有啲新嘅發展，就令到呢個比較兩分法嘅情況可以有少少比較清晰啲嘅情況出翻嚟。第一就係後任嘅國務卿啦，Anthony Blinken 啦，即係布林肯啦。咁其實佢啱啱其實都係琴晚嘅新聞嚟啫。咁佢就話佢就承諾就會要振興翻美國嘅外交啦。咁就要。用中國的詞語叫建立統一戰線應對俄羅斯、中國和伊朗 的挑戰的、所以他要跟盟友合作這樣所以 我們現在 在這一方面至少會看到其實這些是現在他說的是一些是前提和一些條件來的、即是我們當然他的大的目標當然是作為美國當然是想長遠是想令到美國嗰個霸權可以延續落去，令到中國唔可以挑戰到佢。咁、所以，但係而家佢講緊呢個當然係個終極嘅目標，但係佢而家至少一定要做翻係點樣可以係去建立翻呢個統一嘅戰線，係同佢嘅盟友係可以即係同歐洲同埋同亞洲嘅盟友再合作埋一齊，先有嗰個前提同埋條件去同中國可以去圍堵或者去可以壓到中國。咁另外第二個跡象咧，就係、是、其實上個星期都公布咗一個要員嘅喺嚟緊拜登政府入邊，就係、是、一個叫做叫俗稱叫做印太地區嘅沙皇，嗰、個即係話係一個主管印太地區嘅政策嘅。咁、嗰個人叫 Kurt Campbell。咁其實佢喺早前都喺啲外交嘅啲雜誌度都撰文啦，其實都講緊佢嚟緊嗰個印太策略係咩回事。咁比較奇怪嘅就係其實佢都唔係諗住就話完全要壓倒中國嘅、即係佢主張係嚟緊喺呢個印太地區係需要有呢、這個權力嘅平衡啦，係、要有一個係有認受性嘅地區嘅秩序啦，而呢個秩序入面呢係要即係要有一個即係中國要有一個合理嘅席位喺入邊嘅，即係都插埋佢玩嘅。咁同埋亦都最後當然係要結合翻佢嘅聯盟、佢嘅盟友咧，即係美國嘅盟友啦。所以喺各方面嘅跡象都見到，其實而家美國我諗唔即係對華政策方面，暫時佢唔可以諗太多嘢，因為佢而家佢由於佢之前特朗普嘅時期，佢同盟友嘅關係實在係有啲緊張同埋尷尬，所以喺佢重建到任何呢啲即係區域嘅聯盟或者同佢哋可以重建翻個關係之前嘅，佢都唔可以諗太多。但係我哋亦都要關注嘅就係我頭先講到係有呢個兩黨共識嘅。但我哋見到譬如喺布林肯當佢去解釋佢嚟緊嘅外交政策嘅時候，佢其實都話佢都覺得特朗普做個強硬對華立場係啱嘅，只不過唔同意佢嘅方法，而佢都。即係新嘅政府就會捨棄翻特朗普嘅作風，而亦都會視國會係一個推動外交政策嘅重要夥伴。咁我哋呢度其實亦都係睇到佢嚟緊，特別喺拜登嚟緊頭100日嘅施政入邊，佢外交政策佢一定要借助 这个已经存在的两党对华强硬的共识来增加它的认受性和化解它的阻力。所以这几方面看落其实都对华政策方面都有一个几大的变数在边。咁呢个是一个就刚才讲的一个有个条件性在边的。 嗯嗯，即是你觉得会有些转变的机会的。 是，咁当然你见到我哋即係北京嗰度其实通常都之前其实对特朗普都系啦，都系先礼后兵啦，同埋其实近年北京有个成日都用嘅词汇就叫战略定力。咁我哋见到真系譬如呢半年即使特朗普庞佩奥猛咁出招猛咁出手，但原来中国即係北京都忍得住手嘅，都可以即係都可以唔好俾佢牵住走。咁所以各方面如果喺一个重新开局的情况之下，而现在刚刚这种中美的争霸其实都是好看他们的内政上的表现 是怎样的话，那我暂时其实都还没看到有一个很大 的 会发生冲突的机会。 嗯，那对香港来讲又有没有什么启发呢？即是我们知道即是香港和即是连埋内地一起啦，那都是成为美国即是经常制裁啊，或者即是做一些动作啊，针对的目标。那你刚才说了就是对整个中国啦，对华的政策啦，那香港当然都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对香港这部分你会不会看得到有没有什么转机呢？会不会即是稍微比这个特朗普的时候会好一点呢？那 其实近呢即是近呢一个月到啦，其实你见到庞佩奥佢不嬲都係好关注香港嘅事务嘅，但其实个出招嘅次数除咗你话啱啱最新谈制裁咗谭耀宗之外，其实都慢慢倾向係即係比较係作用不大嘅，同埋其实倾向唔係啲好大手笔嘅嗰种手法。 但都几密㗎喎，出招都密㗎喎， 都几密。但係反为係比较大动作啲可能係台湾嗰方面。咁呢度正如剛才講到，你北京其實一方面已經展示到那個戰略定力，令到其實香港的局勢冇再惡化下去。因為我想其實特朗普和蓬佩奧的盤算是他想有些東西去挑人你，去刺激你，令到你在香港度去做些事，等他有更多的理由去制裁你，或者是令到個國際形勢是令到北京越來越不利的。但是北京都冇受呢啲嘅影響，咁呢個係一方面。咁另外我哋都會相信，其實拜登都會知道，其實嚟緊同中國合作嘅機會都唔細嘅，即係佢冇乜必要再喺呢啲小事，即係我咁唔敢話小事，即係咁呢個相對地細嘅範疇入邊去挑起北京嘅反應。所以我呢度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以正常一個中美嘅外交嘅關係，或者根據翻以前奧巴馬時代，即係佢即使可能喺人權啊，即係民主自由方面對香港係會有意見嘅，但係佢會直接同北京去講，佢唔係出好多啲招數去喺香港度去影響到我哋香港人或者香港。 嗯，按照你咁講法，即係話佢個施政裏面咧，就香港呢部分係個重要性或者個排嘅次序係會降低噶啦。不是太重要的，可不可以这样说？這 個，本身一来其实已经有降低的趋势，因为他是想做回那个大国外交，还有刚才我都说新的印太策略是个战略是讲回那个权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1月6号即是冲击美国国会的事件。这个很多人都跟香港19年的事件相提并论。这个实质上就真的令到美国是失去了他的道德高地，同埋他再用相同的理由去干预香港的这个籍口。所以在当然你说如果北京都是仲出好重手的，当然美国我觉得会继续会关注的，但是他仲有没有那个道德高地那个理由去制裁或者去谴责北京呢？这个是诚意的。 嗯，我亦都关心到啦，即系喺美国里边自己嘅问题啦吓，因为今次特朗普又都其实一个几对抗嘅立场啊，即系都唔肯话认输嘅。咁其实如果睇翻多少即系美国自己个情况里边嚟睇啦，你觉得而家呢个即系美国所谓呢个大分裂咧，有冇机会扭转啦？因为社会情况可能只系维持，或者系甚至系恶化咧？ 咁而家美国嘅情况比起我哋幾十年前其實看美國的情況通常分左右，就是從經濟到去分左右的。所以就算你支持可能多些福利或者多支持商家的，其實都有是不同的身份認同的人。但是近這十幾年開始慢慢變向是一個 純身份政治的一種嘅一種對壘，咁所以令到所有啲事其實都變到冇得傾。不過喺特朗普嘅情況，你會見到就係共和黨其實就好微妙嘅，因為如果特朗普自己分裂咗出嚟咧，咁佢點都唔會夠票去贏到民主黨嘅，咁民主黨就變咗變相就永續管治美國。咁所以佢都知道。即係特朗普要叫嗰啲民粹主義者同埋嗰啲比較傳統啲嘅商界人士要集合埋一齊，佢先有可以攞到權力嘅可能性。所以呢度佢入面嗰7400万人，咁佢哋都明白，如果即係策略上佢哋係冇分裂嘅本錢嘅。咁所以特朗普亦都可能會見到個條件就係、是，當然嚇你既然。冇翻你本錢，但如果你要想繼續爭取到多啲選票、多啲支持，你可能要更加激少少，或者你要更加偏向民粹、右翼民粹嗰個方向。咁佢都知道，其實佢可以慢慢去感染入面嘅人，去加強嗰、那個身份政治嗰個元素，令到佢哋慢慢令到佢哋更加會係支持共和黨。咁當然呢個就預示到國內嘅。嘅政治嘅糾紛啊，兩極化、政治化嘅現象係會加劇啦，會惡化。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袁黎昌。 OK， 拜拜。 係啊，啱同佢傾嘅就係國際關係學者袁黎昌嘅。咁我仲有少時間咧，我其實想同阿洪慧文都傾下嘅，因為喺美國個變化裏邊咧，因為大家知道咧，美國嗰個對華政策啦嚇，喺特朗普嘅年代咧，其實針對中國裏邊其實係針對個科技啦。我哋講緊打科技戰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噶。咁啊，洪慧文你就比較熟悉呢個範疇啦。咁其實呢個科技戰第一咧就新嘅拜登政府會唔會繼續打咧？或者打嘅時候，譬如對內地喺呢方面嘅發展，或者對香港，因為香港成日想做話即係叫做一個科創嘅中心啊，有冇咩嘅影響嘅咧？其實。 首先我相信那个科技战不但只会继续甚至会加剧的。因为我的观察呢就是拜登本身呢他不是很赞成贸易战的。因为事实上也证明了贸易战呢不一定没有效，但是即是相敌八百自相一千的。即是调返转美国的损失更大的。中国当然有损失啦。因为在这个现在现今世界这个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你做这些这样的贸易战呢是对自己没有着数的。科技戰，因為美國始終喺科技係有領先地位嘅，佢有咁嘅本錢。咁但係又咁睇咯，其實由我懂事以嚟咧，其實美國對中國都係有科技戰嘅。大家記得以前有叫巴同咧，我畢業第一份工嗰陣時候就已經見到有呢啲嘢噶啦。咁係有好多禁運嘅。咁後期咧就有一段時間，因為要針對蘇聯咧，佢放鬆咗嘅，但係從來都冇完全全面開放。咁但係香港一路都有個比較。奇妙的角色啦，尤其以前英國殖民地年代啦，作為盟友啦，咁所以好多科技，大家啲科技都係咁噶，嚟到香港係不能夠再離開香港嘅，同埋係好嚴格。我好記得我做過一單 case， 就係有一間銀行執笠，我哋去即係做清盤人，個銀行有一部好大嘅電腦，其實呢部電腦咧係可以賣出去，即係你還連執笠咯，係咪要賠錢啦？咁1992年你應該知邊間啦。咁我哋賣電腦，對唔住呢部電腦唔賣得嘅，因為你買翻嚟嘅時候只係你呢間銀行用。最后呢我哋係要拎去堆填区，我老板呢搵个锤仔揼烂佢嘅。我好记得呢件事。咁所以呢同埋呢未来呢我相信美国亦都觉得呢个可能係唯一可以练得住中国嘅嘢。係因为贸易你玩你 partner 唔玩冇得玩嘅。你唔除非全世界孤立中国，我亦都觉得冇可能呢件事。科技会有。对香港的影响呢我觉得有好有坏嘅。好就当然係过去中间，唔係坏就中间人做唔到啦。好嘅呢其实中国而家需要自主创新。香港亦都系一个人才嘅集居地啦。咁我唔够时间讲，但即係会我哋可以吸引多一啲嘅学者嚟香港，强大我哋嘅研究团队呢，帮中国去做一啲研究。而喺香港呢做研究呢系好过喺内地嘅。 但系呢个吸引人才会唔会都有啲阻滞嘅咧？而家又针对香港，即系好多嘢嘅，包括制裁等等。 但系调翻转咯，而家好多华裔嘅人其实唔想留喺美国咯，佢唔知边一日又会阿哥，我都知我都有一位朋友上次自杀咗啦，嗰位做人工智能投资，即系你唔知嘅，系个压力大啊，定系真系被自杀冇人知道。但系咧，始终个阴影喺度嘅，咁所以。其實是多了很多我的美國朋友是想來香港生活的。 是啊，好啊，那我今天要談的話題都差不多了。拜登的就職今晚香港時間12點左右開始有轉播，他就以團結做他發言的主題，值得大家留意一下。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拜拜。 拜拜。